同疫苗接种冇直接关系。孔凡毅话：死者有严重吸烟习惯，以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以致中央肥胖，亦都怀疑有缺血性心脏病。根据病理学医生初步解剖的资料显示，病人患有严重冠心病，有三条心血管严重闭塞。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死者的死因同疫苗接种无直接关系，最有机会的死因包括病人的冠心病导致急性心肌梗塞以及肺水肿，令到病人呼吸衰竭而死亡。他又说，病人接种前护士有询问他有没有过敏反应，但不会好像入院地查询病历。病人接种之后有等待30分钟才离开，认为并没有出现行政漏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仲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270点，跌1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19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7，日元107.02，瑞士法郎0.92，加元1.266，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09美元，卖出1,7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想要 6:09开始今天早上星期四啊，2021年3月4日，咁星期四早上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遇上啊有白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咧。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精精神神迎接今天嘅工作啦吓。1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4%嘅一个早上嚟嘅。 晨光每日一格。 朝头早翻工咧，其实出边嘅天咧都仲系黑晒嘅。咁啊，而家你话啊6:10啊，咁会唔会光咧？咁啊，我哋喺直播室入边都已经睇唔到啦。一阵间咧，嗱就要靠阿欧话翻俾我听啦。出边嘅天啊，系光晒啊，定系落雨，定还是系好天阴天啊？我自己咧，如果唔系靠住天文台嗰个显示屏咧，都估唔到噶。每一日咧。啊！坐喺直播室入边，可能就同听众都系一样啊。对于今天嘅天气咧，都有好多嘅疑惑，又或者甚至乎对于今天啊所将要迎接嘅每一件事，亦都有好多嘅问号喺度。到底今日会遇到啲咩问题？今日嘅事情对于今天嚟讲，对于自己嚟讲，系晴天、阴天定系雨天呢？可能你会想，喂，每一日都是晴天咁咪好咯，系咪？系嘅，如果每一日都是晴天，我哋望上天空嘅时候，全部都是蓝天同埋白云，望起上嚟，全部都是心旷神怡嘅感觉，令到我哋的而且确咧有好多舒展压力嘅空间，人变得咧就系好畅快。不过人嘅心情同真正嘅气候，好大程度上原来都好近噶。如果每一日我哋嘅心或者个天气都系放晴嘅话，原来呢个世界就会变成沙漠，偶尔都要落下雨、落下雪，呢个地上面先至会生下啲草出嚟，先至能够收到一啲好食嘅水果、好食嘅蔬菜，大地上先至会有草种出嚟，令到呢个自然嘅环境得以继续维生。如果你听完这个道理，你会想你每一日都想冷太阳、蓝天白云，定还是会觉得是的，其实有时候阴天并不可怕，因为我们需要的都是阴天。阴天带来的很多的能量，给我们可以好好地在我们生命里面来一个的反省，令到我们更加懂得珍惜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蓝天和白云。 似蓝天与白云，满载了欢欣。哦耶，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天上有无穷的幻变，纵是变，纵是变，热炽的心也是温暖，就算天上有难明的幻变，在你心中的天空始终会有晴朗的天。 杰同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你有冇一啲挥之不去嘅阴影啊？有冇试过俾啲阴影影响到你而家嘅生活呢？如果有嘅话，我想同你分享一个故事啊。在1914年，举世知名的发明大王爱迪生，他的实验室发生了一场大火，眼见着所有的研究成果即将会被火烧到什么都没了，爱迪生的仔焦急到周围找自己的爸爸，意外地发现爱迪生竟然站在人群里面，很平静地看着场火烧，好像完全不关他事一样。个仔跑到气罗气喘，就同爱迪生讲啦：个实验室就嚟烧晒啦，点算啊？爱迪生就好平淡咁话：你去叫你阿妈嚟啊！咁大场火，真系一世人都难得一见啊！第二日，爱迪生面对住化为灰烬嘅实验室就讲啦：感谢上帝，一把火烧晒我所有嘅错误，而家可以重新嚟过啦！爱迪生忘记了那场大火，重建了他的实验室，并且成功地在大火之后的三个月发明了留声机。人总是很容易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中，而忘记了眼前的阳光。人生不可能是一路顺畅无阻，当遭遇到一些无法挽回的事的时候，与其终日埋怨、自怨自艾、活在阴影之中，倒不如向前行一步啊！要达至成功，过程之中一定要懂得自我激励，不断向前冲。遇到挫折嘅时候，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啊！ 风吹的那天，似风曾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烈日下还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你祝福平复一身伤势。坚持前进的，要一起奉信。如你当初说好的，安放我心中一出般温暖我面孔。如你今天在追忆激发我青春，用这一般坚毅面孔。飞奔的那天， IBS， 以声音导航带你走进视障人士的音乐世界，黑暗中的音乐。 视障人士他们夹 band 用记性去记，记每一个乐谱啊，一粒音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厉害。 一起畅谈与青少年相关的话题 ，Youth 广播室。 小朋友是应该即系全人发展，艺术是可以让小朋友更加了解自己，亦都可以透过艺术咧去到表达自己更多。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六点二十分嘅时间啦，出边十九度嘅气温啊吓。一个年轻人啊，他出身于一个很贫苦的家庭，三岁的时间他爸爸已经过了身，妈妈呢都是帮人家洗衫去到赚钱，所以这位妈妈非常非常之勤力，他不断地接了很多不同的工作，都是帮人洗衫。这个男孩十八岁那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上了大学，妈妈呢为了给他筹足够的学费，去到呢就是帮补这个学费的时候呢，除了洗衫之外，原来曾经也都卖过自己的血。这位男生他扮不知道，因为他怕刺伤了妈妈弱小心灵的心。不过其实他也都非常孝顺，他自己也都瞒过妈妈去卖过血，也都去做一些苦力的工作，搬石头，搬了只手呢都可以说是损晒。他的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帮补妈妈少少少少。去到其中一年的冬天，一个好冻好冻的冬天，当他回到家的时间，正直就是看到妈妈在一个这么冻的天气里面帮人洗衫，而且还接到很多的单添。不过以前是没有暖水的，所以呢两只手都冻到裂了。妈妈就说了，第二啲工我都找不到，就唯有洗衫咯，一件就赚到一蚊，这些呢全部都是有钱人的衫，所以他们一定不会用洗衣机洗的，怕洗坏。那一日妈妈呢就赚到的钱，很开心地在那里跟仔说，啊仔啊仔，妈妈呢赚了200蚊，他在个口袋在个袋里面拎出来，想着拿给弟仔看的时候，发现原来只是得回一张100蚊。妈妈这个时候他很慌，他就说到了，哎呀我真是大头虾，我应该跌了一张100蚊纸啊。他二话不说即刻冲了出去，沿路不断是这样在找。外面风大雪大，妈妈在回家的路线上面找完又找，找完又找，因为这100蚊来讲对他太过重要。那100蚊可以说他是整个星期的生活费。当他出了去之后，仔仔见到妈妈这么大风雪都出去，他就忍不住即刻出埋出去。他就说到了，妈妈出面这么大风这么大雪这么冻，不要找了。妈妈当然是没理会，不断是这样在那里找，找啊找，又找到回家的花园仔那里。他就说到了，哎找啊找一下，仔啊仔，好像找到一张100蚊纸、哦。他找到了，找到了。在这个时候仔仔跑到出去，很开心地望着妈妈，因为见到妈妈非常之感动，找得回自己应该赚回来的钱。过了几年之后，当他大学毕业找到一份工，他呢就接妈妈去到生活好环境的地方那里一起居住。他就跟妈妈说了，妈妈其实几年之前我们在家出面找到那张100蚊纸、啊、当时呢你呢就给了我，想我呢就是买东西吃的，其实我收到现在的。妈妈就说到了，其实我都知道的，我知道那张的100蚊纸不是我赚钱赚回来的， 而是你静静地放在花园上面。姐姐好奇怪，她就说到了，为什么你会知道的？原来妈妈每一次工作完之后赚回来的钱，自己都会另外再给一个记号她。一般人遇到这些情况，遇到妈妈不见了钱会怎样呢？会骂她不小心跌了？会安慰她？定还是拿一张100元给她就算数？你会不会好像仔仔这样无声无息，跟妈妈这样又是无声无息，一起静静地解决每一件事呢？这对母子，他们两个人虽然做着都是关心对方的事情，但可以不出声，很静静地关心对方，都是关心对方弱小的心灵，都是希望好好保护对方。今天你又会想保护哪一位，爱惜哪一位？ 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爱把亲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了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即使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法，无惧雨水亮眼。无用听谁来劝告，一街的人言滔滔，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已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赌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亲上有些本钱，添多一些着眼。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接返。无需定立时限，如风一般往返。人未老还未晚，还未到尽头，记住来放心放胆。若生命是无限，何必自定假以限？大好青春就要多贪。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亲上有些本钱，接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记住每日尽兴欢腾，通宵至到达旦。 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在家里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中关系是总统拜登政府对外的主要关注点，又指中国构成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布林肯认为中国是唯一有实力对美国塑造涉及规则和价值观的全球体系的能力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又指美中关系有竞争、有合作、亦有对抗性。他形容北京是华盛顿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将会继续采取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强硬对华政策。他又說，拜登政府尋求與中國打交道時處於優勢位置，令美方可以在新疆人權受到侵犯或者香港民主受到踐踏時捍衛美國的價值觀，因為如果美國不敢做，中國會更加肆無忌憚。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美国上届政府和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己政治私利，大肆污蔑抹黑中国，肆意挑动对抗和分裂，散布政治病毒，严重毒化两国民意氛围。他强调，中美双方应该保持和加强各领域的对话沟通，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采取理性务实的对话政策，和中方相向而行，多做有利于增进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缅甸反对军方政变的示威持续，报道说昨日最少38人被杀。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伯格纳形容是政变发生以来最血腥的一日。伯格纳形容从缅甸传出来的片段画面令人震撼，又指当地保安部队人员似乎在镇压行动中采用实弹。伯格纳指其中一段片段显示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志愿医护人员，而另一段片段中一名示威者被开枪击中，很可能已经命丧街头。他说询问过军火专家，对方看过片段之后认为缅甸警察采用冲锋枪，因此应该是实弹射击。他估计政变发生至今最少已经有一共50人被杀，多人受伤。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裁定，一名驾驶汽车撞人的男子10项一级谋杀罪和16项企图谋杀罪全部罪名成立。案发在2018年4月23号，被告驾驶一架货车在多伦多北部的街上连环撞人，导致10人死亡，16人受伤。辩方说被告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未能发展出同情心。他驾驶汽车撞人的时候，没有能力辨识自己的行为带来严重的后果，亦不知道自己危害他人和社区。法官裁决时说没有同情心并非抗辩理据，又说接纳被告患病，但认为他在案发时有认知能力，明白自己的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错误。天气方面，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音乐说，林奕匡的音乐选择， 我喜帖街啊， 啱啱嚟到香港，嗰阵时住喺屯门啦， 我会成日行过嗰条桥咧，去婆婆嗰度，去个 clubhouse 去做 gym 嘅。记得嗰排喺度行嗰条桥嘅时候，就会听到，除咗我自己听之外，亦都好多人喺条街嘅时候都会播就喺啲街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六点三十六分啦，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叫醒林慧芭比先，早晨。 嗯， 喂，早晨啊， 早晨。 哎呦，吓死我哋，因为电话窒下窒下，咩事咧咁样？ 唔使惊，有时人系会揿错掣嘅。有一次见证咧，朝头早有时咧真系咧眼大大咧系会睇错晒嘅。 系、哦、啊，最紧要驾驶人士唔好睇错颜色嗰啲灯号啊，最紧要呢样嘢。 系啊，喂，真系问下你先，你觉得你朝头早翻嚟嘅时候咧，通常会见到边一类人士咧同你一齐同行咧喺马路嗰度？ 你话驾驶嗰阵时即系 系啊。 啊、有好多呢，因为我自己近大埔工业村嗰度出嚟嘛。 嗯。 咁嗰个位呢好多送面包嘅车出嚟。 哦。 係啊，一齐喺呢个吐露港公路嗰度行咁样嘅。咁跟住一去到分叉路嘅时候呢，因为我试过一见呢可能见到五六架一齐出车㗎喎。咁有啲呢又会去沙田方向啦，有啲又继续去呢个九龙方向咁样。都经常见到添啊呢个。 嗯，所以你就可以辨别到，诶，佢咁早咧就可以去到边一区嗰度服务啦。 冇错， 我自己都会留意嘅，即系譬如有时我都会好似你咁早翻六点啦，咁我都会睇下，到底路面咧有啲咩人咧，会去四围驾驶啊，四围将架车揸去第二度咧，咁到底会唔会即系都同我哋谂嘅行业系差唔多咧？ 系啊，同埋朝头早出现嗰啲人咧都几紧局噶，特别系因为人仲未系好多咧，你一见到嘅时候咧，你基本上你每一日或者系好有 pattern 咁样，就系例如逢星期一三五或者二四六或者一至三，但系好有规律咁样，你可以见到相关嘅人，只要你同一时间出现就得噶啦。 都系嘅。嗱，不过咧，我觉得咧，你由今日开始咧，除咗睇下嗰啲人咧嘅面部表情系咪好眼瞓之外咧、 啊， 你都可以睇下佢其他特征嘅。嗱、有啲特征咧，你一望上去就好明显啦。尤其是而家戴住个口罩咧，咁啊，净系睇到对眼啦。咁就原来咧睇对眼，如果你见到佢黑眼圈好大啦，跟住觉得佢眼神空洞或者好呆滞咁样咧，嗱、呢个除咗觉得佢可能系好唔够瞓之外咧，原来亦都代表住一个人咧肾脏嘅负担好重、 哦。我以为春困添， 所有嘢都关春困。 系呢个时间咩都赖晒春困先。 咁亦都可能系咧代表佢平日嘅饮食咧系食得太浓味啦、太甜啦，或者太咸啦咁。咁当然啦，如果佢好长时间系瞓得好少嘅话咧，再加上有啲特征咧系可以令到佢深化噶呢个问题，就系中意饮茶啦，或者中意饮咖啡呢一啲饮品。 点解你讲嗰啲嘢咁似我中咗嘅？嗱，我又好中意食浓味嘅嘢。如果食辣嘅话咧、我要食米线，我食特辣嘅，即系成碗都系深红色嘅。跟住我又好中意饮浓茶嘅。都几似我呢个问题、你翻嚟睇下我。 好惊啊！你睇下自己而家系咪眼神呆滞同埋空洞？我已经唔理你有冇黑眼圈，但我谂紧你会唔会有啲呆呆地啫？ 可能你翻嚟见到我呆咗啊！ 阵间可能系。喂，咁嗱，除咗对眼之外咧，如果啊你有机会见到人块面咧，你知啦，有啲人都总会系有机会俾你见到佢个面样嘅、 可能做紧运动咧咁样。可能做紧运动咧。 哦，都系嘅，都有机会嘅。咁做紧运动咧，就可能会少啲呢个情况啦。就系话，如果佢嘅面色咧 係比較蒼白嘅。嗱、啊，你知面色蒼白有分幾種噶嘛？啊、有啲係咧，即、就、係、是、你一睇落去完全係面無血色，好攰啊，或者係直情白到已經覺得佢好似就係暈低嗰種啦。咁、 啊、 有啲咧就純粹係咧，可能係唔紅潤，但係可能係鼻啊或者係嘴啊人中嗰啲位置咧，你覺得佢唔係好白淨嘅，硬係覺得佢個人咧感覺好似好蒼白咁樣啦。 嗯 咁啊，原來咧比較咧啲血液循環得唔好嘅人啦，同埋貧血嘅人咧，都會有呢個問題嘅。 血氣唔好。 咁佢話，如果咧眼下嘅呢個嘅黏瘡白咧，即係個下眼黏啊，下眼黏瘡白嘅話咧，就亦都會顯示住佢可能會有相應嘅問題，例如係焦躁啦。 嗯。 或者係頭暈啦，即係都係覺得好唔舒服嘅。 哦， 咁你就可以睇下，原來喺健康咧，即係好似睇相咁。 係啊，係啊，係啊，好似睇中醫咁樣啊嘛，望聞問切啊嘛，睇咗你先，跟住咧就仲有啲咩表徵，又得閒問下你啊，叫你擘大個口咁樣睇下你啊咁樣。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嗱，而家净系戴住个口罩咧，净系见到对眼啦，但系净系斋讲头先嗰个啊，嗱，即系话睇下有冇黑眼圈啊， 睇个神啊， 睇你眼神啊，同埋睇下头先讲嗰个嘅下眼帘啊，咁你都已经睇得出一个人咧，到底会唔会话有啲乜嘢唔舒服啊，或者有啲咩病症，咁啊可以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嘅，即系尤其是疫情底下啦，可能咧。真係，我覺得在家工作又好，或者在家逗留得太耐一段時間咧，有時屈下屈下咧，有啲身體症狀咧係冇以前咁明顯嘅，即係可能之前你譬如做運動咧，咁你可能一出去跑個步咧，你就感覺到自己嘅狀態啦，咁冇乜力喎，冇乜氣喎， 直頭啦， 咁但係。系啊，而家少咗呢啲活动嘅时候咧，个人可能咧好多嘅身体症状啊，唔舒服咧，都未必有以前咁明显睇得到嘅。 嗯， 除非你真系定期做 body check 啦。 嗯， 咁所以咧，其实教大家睇呢一样嘢咧，都系想除咗自己关心下自己咧，嗱喺你净系见到人哋对眼嘅情况底下咧，你都可以关心下身边嘅人，譬如哇，你今日咁攰嘅，你可能好大喎， 呢个咪眼神空洞咁样。 系啦，你冇事啊嘛咁。 我有啊，翻去唞下先啦，咁样就系可以同老细讲啦。 系啊，呢个都系出于关心嘅一个举动嚟嘅。 系咁啊，大家咧即系翻一转头翻工或者翻学嘅时候，都去望下啲同学仔啊、啲同事啊，有边个眼神空洞，嗰啲眼帘黑色嘅，咁样就去关心下佢啦吓。好啊，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晨光百科。 好啦，6:43嘅时间，晨光百科。这个天呢的而且确容易呢就令到人哋觉得有种攰啊，是不是就会出现因为个神不好就眼神空洞的情况出现呢？啊，未必的。啊，是刚才提过一个叫春困，是吧？春困呢，解释回来是什么先。春困啊，亦都指呢就是春季的疲劳症状。啊，随着呢春天已经来临啦，温度慢慢回升，人和动物呢即是一样啊，冬天就会有一个睡眠期，人就会，虽然我们就不会冬眠，但是都会觉得唉特别累，冬天的被窦特别舒服，就是这解咯，就觉得昏昏欲睡，总是有一种睡眠不足的感觉。好了，春回大地了吧，春天就是比其他季节，原来那个叫做睡意都一样是很强的，因为人体在春天的时候就要先适应一下气候这种的调节啦。咁所以咧，春困咧就是一种好正常嘅疲倦嘅生理现状嚟噶。好啦，春困有啲咩症状？睇下你今日系纯粹眼瞓定系春困。啊，春困就会令到人哋首先疲倦。好啦，疲倦好多人都会有啊。再睇埋落去咯，精神欠佳。有啲人攰得嚟咧，个人都仲系精灵嘅。有啲人攰得嚟咧，个人就好唔精灵。唔精灵嗰啲咧，有可能系春困啦。仲有咧就系成日都系个感觉乌眉瞌睡。翻工咧都仲系唔觉意会钓咗几下鱼，那个就真系可能春困嚟嘅。而且啊，春困咧仲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啊，因为咧就春天比较上潮湿啦，潮湿咧就容易产生呢啲攰嘅感觉噶。中医有句说话叫咩啊？外感湿邪， 咁如果要阻止呢一种咧，即系因为湿啊而产生出嚟嘅春困嘅话咧，咁啊可以问一问中医嘅意见啦，或者咧最简单嘅方法啊，原来真系跑下步咧都可以逼咗啲汗出嚟啊，或者系焗下桑拿咁样啦，焗咗啲湿出嚟之后咧，个人又发觉，啊精神咗、啊，好啦。如果有解決方法的話，除了剛才講的兩個之外，就是要準時睡覺，因為人呢去到夜晚的時間體溫就會慢慢下降，新陳代謝就會減慢，身體就會進入一個放鬆的狀態，如果體溫太低，身體發冷就反而不容易入睡，因此就要補下暖。春天呢都是適合呢用運動去到披下濕啦，強健我們的體魄啦，有定時的起居飲食啊，各樣的方法呢都可以呢就是解決到這個春困的問題的。今日朝頭早啊，除了望下你身邊的人是不是正如呢即係林慧芭比所講那個眼神空洞啊嗰啲之外呢，可能這個跟腎有關啊，就看看他是不是春困搞到他今日冇嚟精神呢？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心像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敢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声音永没困阻，即使分隔数千里，情怀中炽热似火，终于跟你再相见，怀念是折磨，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敢半点，最爱情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 呢一张版本啊，《爱的呼唤》，出面十九度嘅气温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职场 KOL 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阿海啦。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嗱，海，我仲记得你上个礼拜教我哋咧，今季春装嘅热点咧就系 Earth Tone 啦，大地色啦。咁喺设计方面又有冇啲咩特别啦？ 我哋上次讲 Earth Tone 咧，我都话好似几 反咗大家平時對春裝嗰個諗法啦。咁、因為春天以為著粉暖色啦，咁啊點知我哋又彈咗個 earth tone 出嚟。今次想講咧，都係有少少都係啲反傳統嘅設計。因為好多時咧，啲人會覺得啊，即係女性可能即使我著套西裝褸出嚟，我要著一啲好啱身。剪裁好收腰嘅 cutting 嘅一套 shoot 咁样，譬如翻工咁样先算啦，即系着到啊剪裁好贴身嘅 shoot 咁样，就望出嚟咧就哇好裸裸啦咁。但系其实个 trend 咧又唔同咗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上一年啦，即系2020年啦，甚至乎2019年年尾度啦，其实开始咧都会兴一啲，就算着 shoot 都好啦，其实就会起兴一啲咧，大薄嘅设计， 系 玩啲好劲嘅 shoulder pad。咁样，咁就算唔系好劲嘅 shoulder pad 都好啦，其实就会系一啲个膊位咧比较阔。一般女士我哋可能女装咧，其实个膊位可能系大概13.5寸、14.5寸咁样咯。咁可能佢可能系玩到去16寸，再加 shoulder pad， 咁望佢就好 boyfriend 嘅，成个 cutting 就会系。系啊，咁好多人就未必接受到呢啲咁 boyfriend cutting 嘅 design。咁但系。我又覺得啊，如果真係想著套 shoot 出嚟，唔好話啊，真係好似咦，點解你好似著咗啲80-90年代靠翻嗰件衫出嚟著嘅？咁我覺得都不妨玩下呢啲即係叫做 boyfriend cut 咯。咁都可以講多少少咧。其實呢啲真係叫做少少 boyfriend cut 嘅一啲嘅 shoot 咧，其實佢都有少少歷史嘅 background 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 系啊，咁话说咧，其实即系应该大概喺80年代左右啦，即系应该呢个时间其实就系啲女性嘅意识啊，或者所谓啲女权咧，就崛起得比较紧要嘅嗰段时间系。咁好多时咧，即系女士们翻工咧着 shoot 咧，已经开始就成咗一个潮流，因为当时就好多人翻工咧都会系可能系恤衫加条西裙咁样，咁慢慢开始女士都会着 shoot 嘅。其实如果当其时咧，佢哋着一啲比较男性化嘅 shoot 咧，佢哋会叫做 power shoot 嘅，有一个 term 叫做。咁顾名思义就系话啊，即系一个女权啦 ，power 嘅感觉啦，着出嚟咧就好似一种系装备啊，或者一种防卫咁样嘅意识。咁但系呢一路演变到落嚟咧，其实都已经冇咗啊，即系 power shoot 呢一样嘢噶啦，已经变咗一个潮流，一个 trend 咁样咯，已经就会系。 但系咧，我就谂咗啲实际嘅问题啫，就系咧嗱，你知咧着衫咧，有时某一类剪裁嘅衫咧就显瘦，亦都有啲咧就可能显肥啦。咁呢一类咧，到底会唔会即系有啲人未必 carry 得到咧？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嗰個用料同個剪裁都係好緊要，尤其是係個布料。咁如果你話佢本身係好似話好硬身啊、挺身嘅布料咧，著出嚟就真係你會覺得硬係好似真係著大咗個人一個碼喎咁。但係有陣時候我都著啲闊身嘢咧，你揀翻個布料，我哋叫聚身翻少少啦，或者個 cutting 係靚嘅話咧，尤其是其實喺嗰個膊位咧，佢做到個 shoulder。有个 shoulder pad 又好，或者佢个 shoulder 个剪裁比较方形都好啦。其实着出嚟咧，反而系会更加显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望落去觉得点解会好似哎呀大只咗啊咁，但系嗰个手臂位咧好圆啊嗰个位。但系如果其实佢嗰个膊位系做得方方地咧，你望落去就会有一个好似少少倒三角嗰一种嘅感觉。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反而着出嚟系更加会显瘦。同埋我觉得比较 trendy 啲嗰个衬法咧，就是、如果你真系着 shoot 嘅话咧，就真系唔好衬对高踭鞋。 咁就比较传统啲嘛。 系啦，好传统嘅，但系你话我翻工冇办法啦，咁可能而家都兴翻啲矮踭少少嘅鞋啦，我着出嚟觉得即系我觉得咁样着出嚟都系 OK。但系你话如果平时我出街，或者有啲朋友嘅聚会，我都想着一套 shoot 咁样，衬波鞋咯。其实衬波鞋是好型，因为你睇翻喺外国嘅即系一啲嘅 artist 又好啦，或者系韩星啦，大家而家即系近年都好追捧啲韩星嘅穿搭噶嘛。其实佢哋都会系着 shoot 再衬波鞋，咁望出嚟嗰个感觉就系、是、哇好有型，同埋最紧要嗰样系咩咧？有减龄嘅效果。 呢个好紧要啊！ 呢样真系好紧要噶，所以真系唔好忽视嗰少少嘅细节咯。 但我又想问多一个细节啦。嗱，我知道我海衬衫好叻啦，咁如果我着一件 suit 嘅外套啦，咁我内里其实应该衬乜嘢咧？如果衬 T 恤啊嗰啲得唔得嘅咧？ 绝对可以。嗱，当然就我觉得要睇场合啦。譬如你话诶翻工咁，你唔容许入边真系着一啲譬如 slogan T 啊，或者系有公仔嘅 T 嘅话咧，你可能系一啲简单正式嘅 top 喺入边都系 OK 嘅。可能系一啲雪纺料啊，咁样你翻工咧就会比较适合。但系好似头先讲啦，譬如你纯粹都系出街朋友聚会咁样， 入面穿 T 恤是绝对 OK 咯，即是你而家问我，我都会是西装咯。入面我极少会衬，即是啲好 formal 嘅恤衫，我系会一件 T， 可能系 slogan T 啦，咁望到少少字啊，或者钉咁多嘅图案啊，出嚟咧，其实成个 look 咧望出嚟都好精神噶。 系咁啊，不妨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咁样嘅穿搭，睇下会唔会适合你自己，又可以有啲新嘅形象啦。今朝早唔该晒阿海， 好，下次再倾。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 ，Coffee Time 揭下報紙先。我見到有一個咧國際高等教育評級機構，英文簡稱 QS 啦，公布咗2021年全球大學學科嘅排名。喂，本港嘅學校都有㗎嚇。香港咧總共有72個嘅課程打入相關嘅學科，全球咧就係頭50名噶，比上年其實咧就少咗4個。咁但係整體入選嘅課程達到171個，咁啊較上年咧就多咗10個㗎。好啦，睇埋啲內文先啦嚇。咁啊喺亞洲區繼續咧就係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排名第一嘅。咁啊有37個嘅課程列咧就係相關學科，全球咧就係前50。仲有啲咩學校呢？日本嘅東京大學啦，緊隨其後。咁啊另外咧就係內地嘅北京大學，以及咧就南韓嘅首爾大學，分別亦都係咧就係排名第三以及第四噶。香港大学亦都有28个嘅课程咧，就系列作嘅全球头50名噶，成为咗咧就系亚洲第五多噶。至于中文大学咧，就以19个课程跻身咧世界前50，成为亚洲第八多噶。本港四间嘅院校嘅学科晋身全球十大，包括咧就系港大牙科课程。咁啊，港大牙科不嬲都劲噶啦，全球咧就排名第三嘅。咁啊，港大嘅教育课程力保全球第七。仲有嘅，其他大學包括咧就係香港理工大學酒店與休閒管理專業啊，排名就係第九，不過咧就比上年度咧同一個嘅調查就跌咗兩位噶。香港演藝學院喺呢個QS 演藝課程，較去年嘅第七位略為遜色啦，排名咧就跌到第10位。香港教育大学的课程其实也都不差的，全球就排在第16。教大的校长就对于教育大学全球排名16，感觉得到就是不错的成绩。话到疫情改变了一贯的教学模式，为教学就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今日预计疫情之后网课继续都是新的常态。他们大学都已经就拨了一些资源改善了就是网上的教学。好啦，仲有其他學科喎，包括咩咧？港大嘅語言學以及地理學亦都係全球咧第11位噶。中大表現最好嘅咧就係傳播與媒體研究，升咗4位。三間大學嘅計算機科學專業晉身啊全球前50位。咁科大啊第30名啦，中大31，港大啊43。科大話到啊，其實大學排名咧會因應住唔同嘅因素咧，就不斷都係有升又有跌咁樣嘅。今日會參考翻咧，就係以及掌握完善之處到底喺邊一度。咁啊，繼續咧就喺創新科研啦，提供優質教育咧嗰度繼續努力嘅。唔同大學咧，佢哋對於排位咧都有唔同嘅總結嘅。咁啊，大部分咧都係覺得咧。凭住呢一类型嘅调查啦，都可以咧就系更加理解自己嘅学校，以及咧同外国嘅学校咧有啲乜嘢相同啊，以及咧就系较劲嘅地方，有啲乜嘢改善嘅地方，咁啊令到自己咧嘅学校都可以精益求精啊嘛。唔单止咧系学校噶，其实咧做人都系一样，多啲咧了解一下身边嘅人同埋事啊，有啲乜嘢值得参考嘅地方，有啲乜嘢人咧系值得咧就系模仿嘅对象嘅。品行良好嘅，又或者咧系处于一个好嘅，咁我哋都系多多学习啊吓，咁啊人咧先至可以不断咁样去到进步噶嘛。好啦，时间咧好快就会去到早上嘅7点钟啦，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咯，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每日朝头早6点钟去到10点钟嘅时间咧，都系陪住各位听众嘅。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简报，翻嚟晨光第一线，我哋再见啦。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后表示，病人本身有长期病患等问题。委员会审视资料之后，认为死因和疫苗接种无直接关系。孔凡毅说，死者有严重吸烟习惯和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以致中央肥胖，亦都怀疑有缺血性心脏病。根据病理学医生初步解剖的资料显示，病人患有严重冠心病，有三条心血管严重闭塞。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死者的死因和疫苗接种无直接关系。最有机会的死因包括病人的冠心病导致急性心肌梗塞和肺水肿，而令到病人呼吸衰竭而死亡。他又说，病人接种之前，护士有询问有没有过敏反应，但不会好像入院那样查询病历。病人接种之后又等待30分钟才离开，认为并没有出现行政漏洞。天气方面，本港预测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喂，阿天啊，将佢再调高少少啊，高啲添。喂，经文啊已经好高啊，仲调咁高好危险噶。 喂，停，你两个唔可以就咁去调嘢噶。你哋两个有冇搭棚架？有冇攞啲咩系揾螺丝？有冇揾专业人士监督啊？ 你讲乜嘢啊？ 咪咯，我哋喺度钓腊鸭啫。 吓，净系钓腊鸭咋？ 啊，咪仲有腊肠同埋腊肉嘅。 哦，咁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钓棚安全做到足，保住一家人幸福。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啊，先同听众一齐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啦吓。今日由上8:00至到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啊，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9:00啊，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如果我是驾驶人士或者准备出门都要听埋呢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啊！等阿 Didi 话俾我哋听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先。早晨， 早晨啊，醒目仔啊，小白， 梗系啦，听住 Didi 啊，唔会蠢嘅。 系啊，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的交通消息啦。咁啊，先讲翻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系红磡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啊。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只系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 慢車嘅啫。咁另外咧有啲工程嘅，咁喺筲箕灣嘅東大街咧有電車路軌重鋪工程。咁筲箕灣東大街北行線近住工廠街交界至到金華街一段咧就係臨時封閉噶。咁工廠街啦、筲箕灣東大街咧都有改道措施嘅，小白。 嗯，電車重鋪啊，路軌咁啊都係要嘅，安全先係第一啊嘛，係咪？ 係啊，要不斷咁樣去維修啦，當然。 嗯，咁我自己見好多咧，即係有好多嘅叫做咩巴士或者電車嘅乘客咧、其實佢哋好似都冇乜點樣遵守呢啲嘅叫做車內入邊嘅呢個守則嘅喎。 誒，例如咧？ 啊，例如咧就係講緊每一個車入邊咧，佢哋都會寫咗就係話樓上就唔可以。企啦， 系、啊，系系系， 系啦，楼梯又唔可以坐啦， 对对对， 系啦。不过咧，我哋都明白嘅，好多时繁忙时间咧，咁啊未必系可以咧，就系全部即系入啲乘客上晒上车啊。咁有啲人啊逼下逼下咧，就会发觉，哎，我又可能如果要企住下低，我又觉得好攰啊。 系， 于是乎咧就企咗喺个楼梯嗰度，特别系啲咩咧？长途车。长途车嘅乘客特别咧就容易试下咧就摄咗喺个楼梯嗰度，跟住咧唔上唔落啊嘛，咁啊索性坐喺个楼梯嗰度。 你系讲紧电车啊？ 巴士就会出现呢个情况，电车我见好多咧就系咩？因为电车嘅楼梯行起上嚟 好窄啊， 辛苦啲噶嘛。 系系系。 咁所以嗰个位咧，啲人就会觉得坐都辛苦，咁当然唔应该坐啦。佢哋就会选择咗咧就企咗喺楼上。我都搭電車嘅時候見幾多人咧會企喺樓上 嘅。其實唔得噶，根據呢個運輸處嘅使用者守則咧，係不能夠喺電車嘅樓梯咧同埋上層咧站立噶。 哦，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如果企咗喺上面啦，快啲落翻落去下低嗰層啦，係咪先？ 但你講咧，而家我覺得好似咧，可能你咧就少搭巴士啊，我都多搭巴士。 我都多搭巴士㗎。 你多咩？你唔成日揸住個私家車？ 唔係㗎，我都多搭巴士㗎。 哦，咁而家係少啲嘅，我覺得。但係咧，你講得啱嘅，長途車咧就多啲咯。 係啊，長途車就會出現呢個問題嚴重啲咯，因為我自己譬如翻大埔嘅時候咧，咁吐露港公路長嘛，咁你通常嗰段時間啲人就會開始攝下就攝咗去樓梯嗰度，咁我就會覺得其實都係危險嘅， 梗係危險啦， 係啊，咁即係 touch wood 啦，咁如果突然之間有啲乜嘢意外嘅，咁嗰個位咧可能未必咁安全保護到每一個乘客嘛， 係啊，咁希望啲朋友咧聽完我哋咧二台一個奉勸咧，就千祈唔好再坐喺呢個巴士嘅轉角位啊。講起搭電車咧，我咧新年放咗長假期嘅，好開心啊，好耐冇試過咧，特登咧同我老公咧喺銅鑼灣搭電車去到。總站筲箕灣啊，叮叮叮叮咁樣，係啊，好開心、啊， 一路叮叮曬啲心心出嚟喎、 啊、 你， 啊都幾好玩啊！不過你一定要預翻時間咯，因為電車對我嚟講咧，感覺真係慢 嘅，係慢嘅，不過真係舒服嘅。我之前喺春節嘅時候咧，都有試過喺北角嗰度搭電車，落到落去金鐘嗰度，咁啊時間都係要啲啦，咁啊但係我都覺得係舒服嘅，咁啊同埋屋企人有啲得意嘅體會咁樣咯，都幾開心啊，係咪？ 好開心㗎，係 啊，有時間大家都慢活一下啦。 好， 唔该晒 Didi。咁天气方面问下 O 咯，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系出边情况点先？ 出边情况今日就应该比琴日再差少少， 哎呀， 都系咁落住毛毛雨啦。咁天空上边都系啊，满布乌云嘅，咁能见度亦都相当低啊吓。望去香港岛嗰边咧，最高嗰栋建筑物咧，都唔系好望得到啊，都唔好讲话。喂，睇唔睇啲山頂啲屋啊？睇唔睇到山頂啲嘢啊？完全白蒙蒙一片，咁啊完全睇唔到啦。咁啊，如果有啲朋友，喂，譬如住得高少少嘅，咁啊都應該會有大霧嘅情況出現啦。咁啊，呢個都係要駕駛人士都要小心啲啦。咁依家就落住毛毛雨嘅，亦都係駕駛人士最唔中意嗰啲雨水啦。 係啊， 毛毛雨。首先嗱，第一樣嘢咧就。毛毛雨已經夠天雨路滑㗎啦，咁但係呢大家個謹慎度又會低啲。嗱，如果依家落住超級大嘅雨，咁大家都識做啊， 係啊，揸得特別慢啊咁樣。 係啦，即係叫做小心啲啊，又驚隔離啲車會唔會有機會跣胎啊，打白鴿轉。你知有陣時揸車唔係揸自己架車㗎嘛，淨係揸自己架車，即係你有陣時都要睇埋。其他道路使用者嘅一啲狀況噶嘛，即係落雨特別係需要噶。有幾次咧都係因為嗱呢、這個唔係懶醒啊，咁我覺得自己係好彩啫，即係咁啱睇到隔離架車，有啲異樣喎、啊，咁即刻 cut 過隔離線，跟住就避過咗咯。佢真係線胎、啊，我睇到佢頭嗰下咧已經轉彎嘅時候咧、已經。怪怪的， 摇下摇下咁啊，好似个艇仔咁样嘅时候，真系要避一避啊！ 即系佢扭左太，跟住要用翻扭左太，跟住要用翻右太做 balance， 即系 S 型少少咧， 咁我呢個係線態先兆嚟啊嘛，大家揸耐少少車，你已經 feel 到，咦會唔會係冇 check tire 啊？會唔會係光頭 tire 啊？等等咧 ，tire 紋唔深啊？咁啊搞到跟住咧果之然啊，我過完呢個彎之後咧，望一望後鏡咧，唉，佢已經打四顆燈挨埋咗牆邊啦。我唔知佢挨埋咗牆邊定還是撞咗埋牆邊啦。咁啊，我亦都冇咁多時間可以觀察到佢，因為佢已經喺我後邊啦。 佢已經喺你嘅倒後鏡入邊啦，喂。 喂，你有冇呢啲駕駛嘅狀況？ 我試過咧， 你都好小心嘅， 小心梗係啦。但係有陣時見到譬如前車咧。那個位司機可能開始揸車嘅時候，唔知係分咗神啦，定係掛住睇電話，定係點樣？發覺咧佢架車有少少左搖右擺，呢啲情況咧都唔係話少見添嘅，都耐唔耐會見一見嘅。咁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通常我都會即係可能攞個燈咧，高燈閃一閃佢啦，閃閃閃咁樣咧，即係等佢 alert 下。後邊咧大家都已經注意到你架車搖得好犀利，左右搖擺得好犀利。咁同埋咧，如果冇乜反應嘅話咧，就可能會輕輕地 beep beep beep 咁樣，即係等。等佢提一提啊！我真系想佢集中翻驾驶啊！如果唔系嘅话，就好容易发生意外，因为我喺佢后边啊嘛，系咪？ 系，你都有一个提醒嘅成分。 系啊，即系又唔想俾佢觉得，譬如长波咁啊，梗系冇礼貌啦，系咪？即系温馨提示佢闪几下灯，哔哔哔咁样，希望可以令到佢集中翻精神咁样咯。 我就睇下自己赶唔赶时间。 你赶时间会点？ 打灯抽头过咗佢先，跟住再望一望佢。究竟点解咧？ 点解咧？咁样系啦， 点解咧？咁因为你都要望下，喂，咁如果个个系咁样揸车 ，Didi 日日好忙啊，报交通即系都报好多下嗰啲交通意外，咁你揸车啊，直直激激揸，即系你唔好净系以为汽车系代步工具或者驾驶工具啊，其实佢都有一定危险性啊，对驾驶者以至对其他路人啊都有一定危险性啊，你乱揸咁样。其实都是危害到人， 危险噶，系危害他人性命财产啊！大家记住小心啲啦吓。好，唔该晒。 冇 错。咁出边嘅天气详细方面就系咁，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潮湿之后星期日即刻干燥咯，早晚系稍凉。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咁啊嚟到朝早7:16嘅时间啦，咁啊喺晨光大学入边，今日朝头早咧有资深经理人及品牌管理啊，咁啊 Jerry 咧就会喺呢度同我哋晨光大学嗰度啊有一堂上一堂啦。 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继续有 Jerry。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期待咗一个礼拜啦，好想继续听你讲下经理人嘅故事啊。咦，今次好多嘢想讲啊 ，Jerry。其实咧，我想话咧，经理人咧应该要谂埋嗰个 artist 嘅定位啊，即系包括埋形象啊，佢行啲咩路线啊，接啲乜嘢嘅 job 啊。其实系咪真系好多呢啲规划都系经理人要负责嘅咧？ 你講到規劃咧，呢、這個字眼都好貼近。我唔講其他人啦，我講我自己啦。我自己作為一個經理人咧，其實我係活喺幾時嘅咧？我係活喺明天嘅。如果今日發生咗一件事，係一好事啦。當然我講緊，我唔會特別開心，唔會特別興奮，因為已經發生咗啦，或者發生緊啊。當如果譬如你係一個歌手，你喺個台上面唱緊歌呢一刻，我其實已經諗緊。明天会怎样呢？下个礼拜会怎样呢？所谓的规划，其实我们是活在将来。因为我们做艺人的经理人，特别是不是好像一般的生意那样，总之你打开门口，你做好一点你的 service， 就有人进来帮衬的啦。演艺事业会有少少分别的。所以变了你刚才提到规划那两个字，如果整体大环境，我们就是真的要活在一个将来的世界咯。 那调回转呢，会不会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会紧张呢？ 基本上呢，一有那个机会的时候呢，就是紧张到 我讲紧可能系，如果我成件事情要整成两个月嘅， 嗯， 我基本上嗰两个月都唔会有得教好瞓。 嗯， 同埋点解咧？因为我唔会立乱将我自己心入边谂嘅嘢咧讲俾个艺人听。 嗯， 我唔想我紧张嘅时候佢又紧张，会影响佢嘅情绪。因为佢，我上一个礼拜都有讲过啦，分工合作噶嘛。 系 啊，你要去唱歌，你要去表演，或者你要去演戏，你已经好大压力噶啦。啊，我唔想将我嗰份压力都俾埋喺你身上。 系 啊，咁变咗，所以我哋就会系前期好紧张。 嗯， 当件事准备上台啦，我已经系经过咁多年嘅历练，一啲都唔紧张。 好放心啦，跟住之后就 即系兵来将挡啦。啊，咁但系就好彩啊，托赖就咁多年都话冇乜话做过啲乜嘢系有啲唔好嘅事情發生嘅，咁呢個真係好彩嘅。 係，但係我諗咧，即係一個高峰之後咧，梗係希望接住另一個更加嘅高峰咯。咁呢一樣嘢又點樣去拿捏咧？ 其實咧，高峰呢一樣嘢咧，我有一個另外嘅睇法同埋演繹嘅。啊，每一個人佢哋聽日就會比今日老一日， 嗯， 啊，下年就會老一歲。咁所以其實每一個人咧喺唔同嘅時段咧，都應該有唔同嘅我哋俗稱嘅所謂包裝啊。 係， 你25歲嘅時候 sell 緊嗰樣嘢，你冇理由45歲仲 sell 緊嗰樣嘢嘅，亦都唔應該啦。你自己嘅心態都平衡唔到。咁所以咧嗰、那個所謂高峰，與其係咁，應該話係配合翻嗰個時代同埋潮流嘅走勢。咁我哋去包裝一個人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覺得我哋大家會商量咯。 嗯， 我覺得你今日你嘅受眾。咦，應該唱兒歌好喎、啊，你個樣仲好，好有好 baby face 喎、啊，好受小朋友歡迎喎、啊。咁、當我要你去唱兒歌嘅時候，咁我會想你一個咩形象咧？我冇理由要你著曬西裝啊，即係打曬呔啊，即係攬到珠光寶氣咁樣噶嘛，係咪啊？ 都唔襯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啲亦都係所謂嘅我哋俗稱嘅形象嘅一種，包裝嘅一種。咁呢個就係睇下你我哋想去 target 邊一個市場咯。 係。 咁但係個人嘅包裝咧，咁就即係唔好介意啦，亦都要因為大家都要食飯嘅，大家都要交租嘅，大家都要揾食嘅。咁變咗我哋喺一個藝人，我哋去將佢去包裝，希望可以俾啲商業嘅客户啦，啲品牌去睇到嘅時候，咁我哋譬如舉個例啦，女藝人，咁我哋冇乜必要嘅，我就會叫你唔好剪咗白頭髮佢啦，因為你要短頭髮嘅，我梗有辦法整短你噶，但係你 要留翻長咧， 你剷咗個青嘅話咧，我連頭髮都搏唔到嘅喎，係嘛？咁喺商業上嚟講，一個人啊五官即係美白啦、洗头水啦、牙膏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广告有个效益喺度噶嘛。咁、你剪咗把头发，咁我咪冇咗三分之一个市场咯，系嘛？咁所以其实包装唔系话我一定知道我能够揾到某一个范畴嘅工作俾佢。咁、但系我哋自己就要去衡量，究竟我坐喺我眼前呢位男艺人或者女艺人或者一个小朋友或者一个年纪大啲嘅艺人，究竟佢哋喺个市场上边适合啲乜嘢？从因为我哋唔系净系想等啲客户嚟揾我哋， 系 啲客户都想我哋去将一啲好嘅talent 带俾佢哋嘅。我哋唔系净系坐喺度等嘅，因为其实啲客户都会想知道究竟个市场有啲乜嘢吸引嘅地方。 明白。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嘅关系咧，其实都几得意嘅。咁 Jerry， 你有冇见过或者经历过一啲即系包装得唔系咁成功嘅艺人呢？ 当然啦，即系现实啲嚟讲，当然会有做得唔好嘅时候啦。咁但系做得唔好嘅时候。你有幾好，其實未必有一個指標，但係我哋去盡量保障一樣嘢，嗰樣嘢係就算差咗都唔會係好差咯。如果係好差嘅話，其實只能夠怪我哋作為經理人，做自己係我哋永遠都係我哋前期準備得唔夠好。因為我唔相信，因為我哋做得藝人，其實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專業人士，佢哋大部分都係好勤力嘅人。佢大部分都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唔係話我突然間想上台我就上台嘅。我知道嗰個人要上台嘅時候，或者要拍套電影嘅時候，其實佢哋已經做咗好多個月嘅功夫。所以其實佢哋出錯嘅機會係少嘅，反而令到一件事會有一個災難性嘅出錯咧、一定係唔會係喺一個人身上，一定係成個團隊，當然係包括我作為經理人啦。咁、所以如果當有出錯嘅時候咧，我哋會反而第一個需要檢討嘅，一定係我哋後勤。我哋叫做幕后人啦吓嘅准备功夫上面出咗问题咯。 好啊，咁啊，今个礼拜讲住咁多先，下个礼拜再同 Jerry 继续倾下啦。 Thank you。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7:26啦，哇哦！ 系小白啊，终于揾到一个咧成日睇住手机嘅好处啦。嗱，通常我哋做节目咧都攞住手机，有阵时要 手机电脑 系要揾料啦。咁、啊、但系通常揾啲料都话哇，即系成日玩手机啊，睇手机啊都唔好啦。 系啊，又蓝光又剩， 所有都唔好噶啦，冇一样嘢系好嘅。啊，揾到一样咧，成日睇住部手机嘅好处，知唔知系乜嘢咧？ 打机攞高啲分。 唔系、這個、都关惊俾人吃事喎、哦，原來嗱、啊，原來咧喺內地佛山咧就有一啲違規嘅 app 咧，近日推出咗市面啊。呢啲 app 咧就聲稱可以操控其他人嘅手機喎、哦，咁樣、 啊、 即係譬如我 download 咗一個 app 啦，叫做操控你咁先算啦。咁、 啊、 跟住我 download 完之後咧，跟住我就可能透過藍牙或者其他嘅方法啦。 藍牙 WiFi 咁， 我真係唔係 IT 專才啊，但係我記得細個舊時。自己部電腦壞咗，可以 send 個 IP 俾人，跟住人哋可以操作我部電腦，點、哦、樣可以整翻我部電腦？ 其實而家咧，我部電腦有陣時即係 touch wood 啦，無啦 short 咗嘅時候咧、 啊， 我都係 send 我個電腦嘅某一啲嘅數字咧， 俾、 啊、我 friend 個朋友，跟住我 friend 電腦奇才嚟噶嘛， 跟住佢就遙控我部電腦，跟住佢可能你俾個零鐘佢咧，部電腦麻煩啊嘛。個零鐘佢咧，你就睇住佢好似有鬼咁樣喎， 靈異現象咁樣啦。跟住佢啲 folder 搬嚟搬去，跟住就 click 嚟 click 係啲權限解嚟解去咁樣。係 啦，跟住無啦啦收到佢電話，喂，你而家幫我撳個 restart 掣咁得㗎啦，咁樣。 係啊， 跟住。 哦，冇事啦， 佢就操控完我电脑啦。 系啦，嗱呢啲往正向谂啊，几好啦，摇佢帮人整电脑， 系啊系啊，方便啦。 但系啊，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啊。啊，咁我就真系信有啲 app 咧，可以有机会咧叫做操控到其他人嘅手机。 嗯， 咁你都知道手机今时今日系我哋嘅命根嚟噶 啦，系咪先？ 系啦，你 仲要连上去呢个网上银行、 啊。系啊，你有信用卡，有其他 e-banking 乜嘢成咁样，你都系透过一两个嘅应用程式去搞晒佢咁样。如果俾人 hack 咗咧，就好麻烦，仲、麻烦过俾人 hack 电脑。其实今时今日，你电脑都话收埋啲嘢啫， 系啊， 即系收埋啲你自己私人物品。 嗱，譬如网上银行，我谂而家好多人都已经系用电话嘅网上银行，而唔系开电脑用网上银行。 系啊，好多人即系叫做买卖股票。都系用 揿个掣 嘅 啫嘛， 系啊，都系用 app 噶嘛，即系你好难仲话哦，打电话落个盘先咁样，你唔会咁样做噶嘛。加上疫情咧，又加速咗呢啲科技嘅发展啦。咁、所以咧，即系睇翻咧有关当局啊，佛山广东佛山市嘅公安局咧，咁啊作呢、這个反欺诈中心咧，早前就调查呢啲程式啊，咁啊发现呢啲程式咧真系有机会可以读取文件啦，叫做控制相机。其实控制相机咧都已经有好多麻烦嘢噶啦， 系啊， 发生咁，所以就。即系大家有阵时咧，即系间唔时都要睇实部手机，睇下部手机有冇自己喐咧咁样啦吓。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屋企人教我今天的事今天做， 我会为自己订立一个时间表，好好完成每一日嘅工作。 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讲过。一个今天抵得上两个昨天，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我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不会浪费每一日的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美中关系系总统拜登政府对外的主要关注点，又指中国构成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布林肯认为中国是唯一有实力对美国塑造全球体系的能力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又指美中关系有竞争、有合作，亦都有对抗性。他说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处于优势位置， 令到美方可以在新疆人权受到侵犯或者香港民主受到践踏时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因为如果美国不这样做，中国会更加肆无忌惮。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美国国内有反华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己政治私利，大肆抹黑中国，呼吁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美关系，多做有利于增进互信和合作的事。缅甸反对军方政变的示威持续，报道说昨日最少38人被杀。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伯格纳形容是政变发生以来最血腥的一日。伯格纳形容从缅甸传出来的片段画面令人震撼，又指当地保安部队人员似乎在镇压行动之中采用实弹。伯格纳指其中一段片段显示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志愿医护人员，而在另一个片段之中，一名示威者被开枪击中，很可能已经命丧街头。他说询问过军火专家，对方看过片段之后认为缅甸警察采用冲锋枪，因此应该是用实弹射击。他估计政变发生至今最少已经有共50人被杀，多人受伤。全国政协会议今日下午开幕，下星期三闭幕。大会发言人郭慧文说，会议将会聚焦“十四五”规划制定和实施。被问到爱国者治港的问题，郭慧文说，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核心要义。完善特区选举制度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他又说，有国际民调显示中国形象下滑，可能和反华政客误导有关，批评他们在疫情、香港和新疆议题攻击抹黑中国。西甲巴塞罗那在西班牙杯第二回合以3-0击败西维尔，两回合计算以3-2反胜晋级西班牙杯决赛。巴塞在主场老型球场和西维尔的第二回合准决赛需要加时作赛至120分钟。巴塞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利云特或者毕尔包的城方。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今集阿 Rain 同大家报告外面嘅交通情况。咁想先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咧有微雨嘅，咁啊揸紧车你咧要小心驾驶啊。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咁啊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嘅。新界区路面情况啦，咁现时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出九龙方向较为多车啦，九龙佐敦道部分路段因为仲系有啲紧急维修啊，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呢个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嘅慢线咧，仍然有封路措施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 唔好去其他地方。港台电视三十一演艺盛会，呈现布达佩斯节日乐团音乐会。 指挥家艾云辉树带领布达佩斯节日乐团送上一个充满匈牙利风情的音乐会。 演奏作品包括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 仲会演唱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 演艺盛会， 布达佩斯节日乐团音乐会， 星期六晚十一点， 星期日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七点三十七分啊，室外气温而家十八度，相对湿度84%。早晨啊，哦，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啊， 早晨啊吓， 嗯，早晨啊 Kitty， 早晨小白啊，见到 Kitty 今日着小丸子咧，我即刻谂起呢一个琴日网上， 其实佢都好多日噶啦，已经 系连续着咗系咪啊？ 唔系你讲清楚啲，系两件衫嚟嘅，啲人以为啊，你着同一件衫着咁多日啦，系嘛？多谢你哋嘅生日礼物啦，咁都要着俾你睇下， 开心咪得咯，最紧要开心， 最紧要开心。 着十日又得，着廿日又得，最紧要开心。嗱，睇下揾个好老公开唔开心啦。 开心。 咁啊，但系咧喺童话或者喺动画嘅世界嗰度揾。咁啊，琴日有个叫做 cap 图啦，就系拣边个做老公好 VS 啊，包括系咩咧？就系、是、呢个骨穿小夫 VS 呢个出木杉英才啊吓。 哦。 咁啊，因为 即系哆啦 A 梦入边， 系 啦，哆啦 A 梦入边， 你唔知边个啊？ 我知道我知道，阿福同埋 阿福啦，阿福同埋出木杉啦， 出木杉 咁木杉同学， 木杉型男嚟。 型男嚟噶， 全套卡通里面最靓仔 嚟噶， 有得比咩？ 代有唔同嘅译名嘅，嗱，小夫即系阿福啦，佢亦都叫牙刷仔， 系 某一个年代。咁出木杉，你话系边个啊？佢又叫斌仔， 系咩？ 系啊， 斌仔几时叫斌仔啊？ 同埋叫黄聪明。系啊， 黄聪明真系未听过、 啊。我上网揾翻呢几个名字出嚟啊，等你冇得话我年龄歧视啊。总之我嘅年代都系叫叮当嘅，你继续叫哆啦 A 梦啊咁样。咁但系唔紧要，咁拣边个做老公下边有 VS 嗱、 哦，即系嗰啲图表 嗱，哆啦 A 梦又好，叮当又好，你哋睇好多啦，系咪 啊？ 记唔记得阿福啊，或者小夫，即系同一个人， 即系牙刷仔啊， 系啦，即系阿钟哥。梁荣聪都系同一个人嚟嘅，系啦，咁啊，性格系点样咧？阿福， 牙刷咯，佢咯，佢有名你叫牙刷 仔 嘛， 系咪？ 中意晒命啦，自恋啦，自卑啦，一旦陷入危机咧，就会揾阿妈噶， 系胆小， 系啦，呢个就系佢嘅特色嚟。 但系佢仲有一个最大嘅特色， 系乜嘢？ 有钱， 系啦，嗱，但系咧。两边都有有钱程度， 钟哥望住我，可以话我讲紧佢。 两边都有有钱，有钱有唔同程度。好啦，出木杉嘅好处又喺边度咧？性格又系点咧？ 性格温顺， 系啦， 品学兼优， 系啦， 而且屋企都唔系穷， 人如其名，黄聪明， 系啊，黄聪明。好啦，咁啊，小白讲得非常啱。佢系一个班长嚟，原来讲唔知班长梗系叻噶啦。 喂，哆啦A梦入边咧，其实睇嗰啲屋咧，都睇到佢哋有冇钱喎。例如牙刷仔小夫咧，佢嗰间屋咧系最大级别嘅洋房嚟嘅。咁你见到佢个闸一入去嘅时候，佢系会经过咗一个花园先入到佢屋企噶嘛。跟住如果系阿大雄屋企咧，你见佢就系好旧嗰一只嘅日本和式嘅两层屋嚟嘅。跟住你譬如静香又洋式啦。 系， 出木杉嗰间屋又大过正康少少，其实咧佢已经系设定晒所有人嗰个身家。 小白讲得好啱，你真系好仔细睇呢个哆啦 A 梦，即系我睇嘅叮当啦。嗱，话说咧，阿小夫即系阿福咧，系美国籍嘅， 系咩？ 绿卡嘅，曾经有透露过， 真定假啊？ 系啊。爸爸咧就系公司嘅社长，仲有个细佬添，屋企系住别墅嘅。呢个细 佬嘅咩？ 系啊，呢个就系阿福。唉，哆啦 A 梦有咁多期，又大长篇又小长戏咁样，你边度睇得晒咁多 ？miss 咗， 佢话有就有啦。 阿纪安有个阿妹，我知。 我纪兰啊嘛， 嗰个成日出场噶嘛， 系啊， 嗰个成日出场。 因为佢已经摆咗成个画面啦，你好难睇佢唔到啊。 中意大雄噶嘛，我记得系。 咁啊，讲下另一边啦，出木杉，即系大家认识嘅黄聪明同埋斌仔，有段时间系叫斌仔，我唔知啊，一阵有机会。 鐘明真係冇聽過喎，要問下鐘哥有冇聽過 係咪？嗱，唔緊要，總之咧，譯音嘅嘢或者咧，即係唔同年代都會有唔同叫法啦。咁咧，阿崔木杉咧就係小康之家，唔算特別有錢嘅啫。但係咧，根據啊，根據咧呢個電影版啊，《Stand By Me》咧，即係第一集，唔知你有冇睇啦？ 有， 我有睇啦，好感動啊，喊！喊咗幾包紙巾。 第二集都 coming soon 啦， 哭咗好多嘅日本人。 第二集啦，第二集好似未上噶嘛。 第二集喺日本上咗啦。 係啊，香港，因為即係怯懦嘅大雄有悔婚啊嘛，即係麻煩。大雄呢個人就係好麻煩嘅， 因為懦弱啊， 係好麻煩啊，埋齋㗎啦嘛。即係如果我哋用足球嘅術語，臨門一腳。佢又踢 添，哎呀，搞乜嘢？ 究竟點解咧？ 咁 先 有古仔嘛？ 呢啲古仔好似有啲古怪喎，呢啲唔係古仔，呢啲係古怪喎，咁樣唔緊要啊！即係大家要留待有個電影嗰度睇。喂，睇翻咧，原來咧，阿出木杉咧長大之後成為咗科學家，被派遣到火星工作。 哇，咁慘啊！ 即係小 佩邊家？ 麥迪文 係 Matt Damon， 係啊，絕對係 Matt Damon。好啦，咁啊，阿福即係阿小夫長大之後，你又 社長咯，係嘛？ 二世祖咯。 唔系啊，佢对艺术好有兴趣啊， 做画家， 对电影有兴趣，长大之后成为呢个服装设计师啊， 吓、 啊，即系 fashion designer， 系咯、啊，但都几啱佢， 系咪？因为炫富啊，可以，诶，等下我件衫几靓咁样。 我成日觉得有啲工种咧，你本身冇咁上下身家，就好难 carry 嘅， 系啊。 喂，但系咁，即系你而家呢一个表咧，系一个即系对照嘅图啦，即系话拣老公拣边个。咁我听完晒阿 O 头先所讲嘅一啲特性之后咧，我觉得喺唔同时候可能会揀唔同嘅人，即係喺佢嘅唔同时候啊，唔係我嘅唔同时候啊。 我唔知你讲清楚添啊，喺唔同时候揀唔同嘅嘢。前段我就揀小夫，后段我又揀翻出木。 咦，我係调翻转嘅，因为如果你话 但冇人揀大雄嘅， 唔系因为佢得两个比较，大雄都唔系嗰个 level。 喺个竞争世界，留意翻大雄冇俾人冇俾人摆入去呢个 CP 值。 纪安都冇咗噶，有冇搞错啊？ 纪安都系麻麻地，冇人会中意纪安乜滞。 纪安其实好敦厚嘅个人。 喂，咁我讲翻。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同时候揀不同人呢？因为一开头呢，我想多数人都会揀春木杉的。样子又靓仔一点，人又敦厚一点，性格又好像好一点。他钱呢就虽然没有小夫那么多嘛，但你都是小康之家，其实都很 OK， 都是筍盤来的嘛。但是到你说大个了做了职业，佢做咗火星人，即系要去太空。 火星任务， 火星任务嘅时候，咁好难照顾家庭。 系啊， 即系长远嚟讲咧，佢嘅职业系一个顾虑嚟嘅。反而 仲要火星， 仲要唔知翻唔翻到嚟。 带埋你上火星 啦！ 佢带唔带我上火星都唔系咁好啦。嗱，带我上去，我又惊我自己有事；佢唔带我上去，我又挂住佢。咁但系你话小夫做咗呢个时装设计师咧，又好似几好。 系咯，个太太嚟讲简直一流。 系 咯，又有靓衫着系嘛？ 系咯， 买时装设计。知道好多诱惑噶，身边好多女 model 噶嘛， 咦 又系，系啊，咁你宁愿去火星，去火星唔会出轨，理论上啦，少啲难啲啦，即系你 冇得出轨嘅，你明唔明啊？ 你除非同外星人啦，系咪先 ？ET 咁样攞只手指笃一笃，系笃一笃嗰个系代表咩噶？中国，我想问， 系咪 我接触啫？ 接触啫， 我谂错咗第二啲接触， 你话 kiss 系咪啊？ 系啦，类似啦，咁啊呢啲 你谂太多啦。 我真係忍唔住，即係講兩句，即係淨話崔傑同講話咩有錢啊，咁啊叫筍盤啊！ 唔係，我係話成個 package 筍盤，你唔可以斷章取義喎。 筍盤嚟 啊！我話佢性格好，又靚仔，個人又敦厚，再加埋佢係小康之家，所以佢係一個筍盤。 真係幾膚淺啫！呢啲就叫做筍盤，都未同佢接觸過，可能佢係有黑暗一面咧。 我有同佢接觸過，我睇咗幾百集卡通片 啊！陪住我哋大定係 我直頭認識佢耐過識你。 又系喎，咪仲系一样，即系你话上火星，你个人喺火星，咁你系会挂住佢咁样，点算咧？梗系拣个喺地球噶啦， 近啲咯。 喂，但系你谂下，你情愿佢上火星，你挂住佢，佢对你好啊，定还是嗰个人一直喺你身边，但系佢个心去咗火星咧？ 哇！ 哲学有解， 太深啦呢条问题。 系啊， 嗱，俾一只嗰时间大家谂一谂，究竟你拣春木杉定系拣小夫咧？ 就变化，就会对。 8:48，听紧有 Sea Star 嘅集合啊，地球保卫队，我哋集合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点啊？ 喂，我记得有冇问过你哋有冇谂过纹身啊？我之前有 冇 问过你哋 啊？ 咁你有冇谂过纹身？点解咧？ 正所谓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可为伤、啊、 所以发都唔染啦，而家 有佢 完全唔搞。 唔系我惊痛啊，最紧要系。 但系曾经真系有一轮有、即系潮流兴啦，咁而你又走喺时代嘅尖端，你谂都冇谂过， 都冇 一丝犹豫都冇。 第一惊痛，第二咧纹身咧对一个演员嚟讲有少少嘅阻滞嘅、 啊， 因为如果譬如我做个角色要有纹身嘅，咁咪冇问题啦。 是 但系嗰个角色系咪要呢个纹身咧，亦都唔肯定，因为纹身好个人化噶嘛。如果我纹咗一个譬如叫做我中意食饭咁样纹咗喺度，咁、我真系好中意食饭，咁咪纹咯。咁但系原来我下一个角色系中意我中意食斋。咁我就俾我中意食饭咁又好似唔系几好咁 样。咁你唔会谂下淋下诶纹喺一啲人哋睇唔到嘅地方？ 系啦，隐蔽啲啊。 如果纹喺一啲人哋睇唔到嘅地方，纹嚟做咩咧？ 自己睇咯， 自己睇咯， 自己睇， 自己跟上自己。Oh my body！ 咁我不如连贴纸自己。 你 唔使纹啦。 咁啊，小白咧？ 我自己咧，以前都觉得纹身系啦，其实而家都觉得系靓嘅。 系。 不过咧，我成日觉得纹身，万一我想佢甩嘅时候咧，佢我痛我都唔怕啦，咁但係要整甩佢嘅时候呢唔可以完完全全整甩，我就觉得有呢一个嘅顾忌囉。 一系呢就你就喺上面再加大佢囉、 即 係 越 画 越 大，好似 足球员咁 样，再改 成身都系呀，搞到 一系呢就真系你因为我有访问过一位纹身师啦，咁佢就话真系呢洗系会痛过纹上去嘅、而且呢都未必系一次就洗得啦，佢可能要洗几 次、 但系佢上次同我分享嘅有好多故事我都觉得几好听嘅。我话咁你有冇试过遇到一啲人呢系搵你纹嘅时候好开心，即系譬如我要纹梁咏忠个名喺度，好爱佢咁样。咁点不知咧？两年之后我同佢分手啦。咁我哇见到眼冤啊！我要翻嚟洗啦咁。佢同我讲咧，佢话其实比较少嘅，即系唔系话比较少人后悔去洗纹身啊，而系比较少咧去搵翻同一个纹身师去洗。佢话多数咧系啦，都会洗嘅，即系可能佢话有啲客咧系净系嚟洗嘅，纹就唔系佢纹嘅。有啲就调翻转啦，咁但系佢都有话试过有一个咧就系法国嘅男人嚟、你知几咁浪漫先得噶系咪先？咁佢又话咧 偏见啦， 嗱佢分享个故仔都浪漫嘅，佢话因为佢嚟纹同埋洗咧都系揾佢，都比较特别啦。而一路洗嘅时候咧，佢一路喺度讲翻佢嗰个感情事，一路讲一路喊。佢话我都唔知佢系痛到喊啊，定系因为回想翻嗰件事而喊。 你个纹身师。朋友是女仔嚟噶， 女仔嚟噶。 哦， 咦？你道出系重点来啊？系啦， 即系其实个好，即系喺你口中形容一个好法国嘅 浪漫男子， 浪漫男子其实佢系想用呢一招去识嗰个纹身师啊。 我真系唔知啊，真系唔知，但系靓女嚟嘅， 自己幻想啊呢个。 系咁啊，纹身有好多古仔啦。咁我就见到咧，原来之前咧冇几耐之前咧，有一间嘅铺头咧，有一间快餐店啦，卖 pizza 嘅，佢就谂咗呢一个。一世都磨滅唔到嘅烙印嚟做一個宣傳嘅伎倆，咁佢就話：如果大家你真係好中意食我哋嘅 pizza 啦，咁你就紋一個我哋呢個餐廳嘅 logo 喺你身體任何嘅一部分。跟住咧，然後你 係要真紋㗎，佢哋話 係啦係啦，咁然後咧你就影張相俾佢睇啦，跟住咧就 hashtag 翻佢啦，即係有 hashtag 呢樣嘢。 我影相俾佢睇啫，佢哋冇得 check， 我揾個貼紙翻嚟搞咗佢咪得咯。 其實都可以嘅，如果你搞咁大 路㗎嘛，而家咩皮利士朗你都冇得送啦，嗰啲貼紙啊， 真係會有啲唔同嘅，因為我之前都有試過玩嗰啲貼紙，其實都幾靚嘅。係 啊，貼紙就好深色咯， 有啲假噶嘛。 假 即系假纹身啊！你去唔记咗边度吓？东南亚有个地方专系帮你玩呢啲嘅，即系你去到嘅时系咪？ 即系 Hana 会自己甩色咁样噶？ 自己日喺去到你就画啦，画完之后咧，佢会有几日你洗唔甩嘅。 哦， 但系慢慢你冲下冲下，佢就会洗走噶啦。 系啊， 呢啲啱我玩喎。 嗰啲好靓嘅，嗰啲印度嗰啲咧， 系 啊 系 啊。嗱，咁佢咧呢一间餐厅咧，之前喺2018年啫，就举行呢一个嘅推广活动啦。咁好简单就话嗱，你纹个身，跟住咧。 影低咗，可以即系个 logo 咧，仲可以自由创作嘅、嗯。你中意大啲又得，譬如你加只猪仔喺隔篱又得。总之见到佢个 logo 咧，咁、嗯嗯、就 OK 啦。咁跟住 hashtag 翻佢咧，咁然后你就可以咧去到佢任何一间分店嗰度获取咧一张证书。咁呢张证书系咩咧？就系、是、每年可以获得100个免费嘅 pizza。 哇！一年100个啊！ 持续100年，即系一世啦。即系简单嚟讲，一世请你食 pizza 啦。100个。佢系咪一次过攞晒先？我可唔可以分开攞噶？因为我一年只可以，你一年一攞一次嘅啫。我一次过俾100个你都冇用噶、 啊。咁我又应该冇咁取巧嘅、嗯，应该就话你一年内即系可能即系吸引或者记录咁样啦。咁、啊、而系持续100年嘅。咁、嗯、总之佢呢个嘅 gimmick 就系一世请你食我哋嘅 pizza、 嗯。 因为我你就纹咗个身啊嘛，一世啊嘛。咁我哋都对你承诺翻一世系啦、啊，请你食翻。 我都 纹 埋身啦，好心会送埋汽水啦。 咁、啊、我就奉劝啦，千祈。 啊、你真系贪得无厌喎、啊，呢个人。 咁千祈唔好，可能你送汽水，闻埋汽水都 OK 喎。 咁我成个餐牌闻晒上身噶啦，跟住食食下又想要薯条啊、炸鸡啊。 如果我奉劝你啊，如果你真系参加呢个计划，千祈唔好闻喺肚腩度啊。你谂下，一百个，即系你一个礼一年啊，平均一个礼拜可以食两个啦，一年52个礼拜，大约啊。一个礼拜食两个 pizza， 你仲唔肥啊？你闻喺个肚腩度啊，可能第三年开始咧，哚啊，嗰个 logo 咧阔咗，点解歪咗咁样？ 个 pizza 越嚟越大。 明明系迷你批，跟住过咗几年之后， 大批同好批， 系啊，资深批。好啦，咁啊，听到呢度、嗯，你哋觉得呢一个嘅推广计划啊，成唔成功咧？ 唔成功。 好，愿闻其详，点解咧？ 点会成功啊？即系你唔会为咗一啲少少嘅利润咧？即系对于我嚟讲，譬如攞个披萨一年两一个礼拜 一世喎、啊， 两个咁样，你都会厌噶嘛？呢间铺头好啦，你话呢间铺头喺度就话 OK 啫，吓大家利是做下做下执咗，咁啲人哇，点解你仲纹咗嗰个 logo 喺度？执咗粒噶咯，你怀旧啊？咁或者话，如果我纹咗呢个 logo， 间铺头执咗，或者系我食厌咗，我想转去第二间披萨店去食嘅时候，生啲 出嚟，你真系好中意食嗰间。 咁你去到嘅时候，因为先生，我哋呢间我哋对家嘅，唔系我哋，你嚟帮衬啊，又唔系 又尴尬， 尴尬啊嘛。 如果系纹完个身之后，佢俾一笔奖金你咧？唔係 pizza 啦，一筆獎金，例如100万咁樣， 即係兑現翻一世嘅 pizza， 跟住計 嗱，咁就可以諗啦。咁又唔同，因為我攞咗之後咧，我可以即係即刻脱咗佢。 你嘅身體發膚唔受諸父母啦，嗰一刻就 到時係第二個故仔啦。 用錢收買我啊！係 啊，洗翻佢啊嘛嚇。咁小白，你覺得點解唔啱咧？即係唔得咧？呢個推廣計劃？ 因為咧，佢淨係得 pizza 啊，即係我都係呢個 point 啊。我個人有少少貪得無厭嘅呢方面，但 pizza 咧。我好容易就會食厭嘅。我通常一年我食 pizza 都唔會食得好多。不過我又頭先又就轉一個彎諗過，如果係壽司咧， 你就可能會啦。 我真係有機會 聞兩嚿 魚生 喺度， 藍鯨吞拿咁樣，會唔會咧？嗱，因為佢冇講大細嘛。例如我聞喺只腳。脚眼嗰个位， 脚板底即系 脚板底， 系啊，正中布角或者背脊咁样嗰啲位。 你谂下，即系如果你闻一个卖pizza 嘅铺头个 logo 咧，系勉强都好过你闻嚿寿司嘅。你闻嚿寿司俾人笑嘅几率高好多嘅，你知道 系 做咩先生？三文鱼啊，你中意咁样？ 嗱，所以其实都系睇你钟爱程度啫、嗯，即系嗱，小白好中意食寿司啊，咁都有一下嘅念头谂，哇，如果一世可以食蓝鲸吞拿嘅话， 系咯， 都可以闻，搵一个即系细啲嘅位咯， 海胆寿司， 系啊，卡拉底咯，咁样夹住咪抵唔到，系咪先？ 你谂住海胆寿司就卡拉底， 咦，又啱晒位喎，咁但系可能嗰边啲人，佢哋真系好中意食呢个 pizza， 嗱，你谂下呢个 pizza 其实可能唔平噶，即系等于可能包起你。好一世，我当你半世啦嘅一个餐饮嘅费用，其实都唔平嘅，呢、這个价钱。好啦，结果系咩咧？结果咧，嗱，本身咧佢就系8月31日，即系2018年嘅8月31日去推出啦。佢本身咧就话谂住咧系去到10月31日完结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喺俄罗斯嗰度嘅嗰间pizza 铺。咁、但系点不知咧喺短短5日之内咧。單是在他們其中一個的社交平台呢就發現有超過300名的參賽者已經聞了啦。 哇！ 咁我不知道有冇好似你哋咁講出籠撩，即係可能是印水紙或者點樣係整一個假，定係用一啲假的紋身筆畫上去啦。但係總之咧，就已經有300個 人。 哦，咁啊大件事。 系啦， 咁冇到执笠啊！ 原本 食到穷， 原本的几个客咁样敢食一百年都冇乜所谓，而家三百个， 佢就一个地方 养起咗三百人啦。五日之内就嗱，可能初咧，我怀疑啊吓，佢哋嗰个推广部咧都好似钟哥同埋小白咁谂，唔会有咁多嘅。喂，但系多人讲啊嘛，呢啲咪起到宣传作用咯，系咪先？边个咁傻，真系纹个 pizza 即系我哋个 logo 喺度一世嘅？点不知真系有五日已经三百个啦。跟住咧呢一间嘅即系 pizza 公司咧，就梗系觉得佢哋嘅对佢哋嘅利润构成咗巨大嘅威胁啦。系啦，于是乎咧， 俄罗斯人好大食嘅喎，系嘛？ 跟住截单系嘛？ 系啊，截单啊！嗰间公司咧就喺九月五号嘅时候咧，即系佢三十一号推出啊嘛，咁即系五日，即系见到三百个嘅时候已经唔对路啦，就话即刻宣布个活动要取消啦，停啦，撤咗啦，仲补充话咧，只有最快嘅350个参加者咧可以获得呢张证书，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应该都真系有350个人咧能够喺 成世食 pizza， 系啦，享受到呢一个优惠。 哇！呢笔宣传费俾一世， 哇！真系犀利啊！你估唔到几咁。疯狂 喺你食下食下咧，唔系话嗰个 pizza 嗰个 logo 喺只手度，你块面都变咗 pizza， 变咗酱。 喂，你块面块成块 pizza， 但可能可以开心 share 咧，即系譬如我嗰阵时谂，我一个纹身，我有100个 pizza 一年，咁我可以带小白去，带钟哥去，带我去，带妈咪去，即系带晒咁多人去，大家都受惠。 餐餐食 pizza 咯，咪咯，正所谓一个纹身几个人分享五饼二鱼咁样。 或者应该调翻转头，即系嗰间 pizza 铺咧，应该话系嗱，你可以我免费俾你食，不过你一定要堂食。唔系只可以你自己一个人食，你食唔晒唔准走。如果你今次食唔晒，下次冇，即系咁样咪得咯。 咁其实加咗咁多规条咧，我谂佢就未必又做到呢一个效果。不过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即系为咗宣传公司或者你为咗食 pizza， 你可以去到几尽咧？ 唔代表一定有组织成员前往华盛顿特区。執法部門已經在華盛頓特區加強保安，增派警力防範。根據國會圖書館記錄，1933年以前的美國總統就職典禮一直在3月4日舉行，一些美國極右團體以及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特朗普在去年大選中沒有落敗，應該在3月4日再次就任美國總統。而一些陰謀論追隨者一直散佈謠言，說特朗普會在3月4日就職。俄羅斯表示，美國和歐盟近日針對俄羅斯實施的一系列新制裁措施是干預俄方內部事務，不可接受。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形容，有關制裁行動嚴重損害本已處於可悲狀態的俄美和俄歐關係，並且產生破壞性影響，俄方對此表示遺憾。佩斯科夫又指，有關制裁是徒勞，因為俄羅斯法律規定這些被制裁的俄羅斯公民本身已經不能夠在國外擁有銀行戶口。美國早前宣布一系列措施制裁俄羅斯，表示要回應俄羅斯當局向當地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落毒。歐洲理事會亦都就納瓦爾尼事件制裁四名俄羅斯人員，莫斯科多次否认毒害纳瓦尔尼。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7，日元107.03，瑞士法郎0.92，加元1.267，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3点，跌3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美元，卖出1711.1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为华南带嚟几阵雨，同时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嘅入口咧就去到香港单车馆，咁蓝田入口咧今朝早都比较挤塞，排到去翠屏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喺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同埋富泰村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我最惊嘅科目。 我最惊就系数学科，类似百分率同埋体积，觉得佢可能比较深奥啲，有啲难理解啊。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早晨啊，八点零九分 ，Kitty 同埋钟哥，我哋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先。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阿欧，你哋好。 早晨啊，早晨咧、 啊。咁啊，我哋好啊，市况都好、啊。琴日港股劲升啊，吓、啊，今日可唔可以延续个升势咧？亦都要讲埋啦。啊，今明两日咧就喺北京开幕啦，讲紧就系两会啦，吓。咁啊，有冇啲投资嘅机遇可以同我哋晨哥听众分享下？ 好，先讲下近几日啫，真系近几日吓、啊。港股咧令我谂起一首金曲。都几金嘅只金曲都，咁就叫做挫啦，系咧阿林峰嘅。 点解咧？ 点解咧？日升日跌，望到个恒指都见到噶啦吓，即系跌嘅时候都唔系少噶。但系弹上嚟咧，又好似系哇，系好有力度咁噶。嗱、过去呢几日都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你话好技术性嘅角度咧，又唔算话好理想嘅。虽然都系威系细啊，琴日都，但系咧，廿天移动平均线咧，都仲系近在咫尺，但系又未系完全收复到。嗱、当然你话今日又会点咧？唉，今日咧我会比较担心咧，就系我哋俗称契妈，契妈同契妈嘅信众，以至到相关嗰啲股份咧，今日都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因为咧。昨晚咧就係 ARK 啦嚇，即係佢呢一隻投資嘅旗艦，即係呢只 ETF 咧個價咧都跌得幾厲害嚇，咁啊即係基金都跌成6%，咁啊收市有交易時段再跌嘅，咁亦都見到咧NASDAQ 啦，同埋好多啲所謂新經濟科技類股份咧都跌，咁當然嗱幾樣嘢嘅，一就係個債券嘅息率，但係當個十年期債息一路上咧。大家就會覺得係不利於科技股，咁而第二咧就係當美國啦，尤其是啦，即係疫苗啊越打越打得多嘅時候咧，就會認為啊，即係經濟應該都會有機會慢慢咧就復甦啦，咁有咗呢個即係復甦嘅展望同預期同憧憬，甚至希冀同盼望都好啦，好啦。 咁啲傳統舊經濟股份咧，就正悄悄地回升，即係美股啊！我講緊譬如話啲傳統，例如銀行股啊，啊，即係美國銀行啊呢啲，又創緊近期新高，但係可能大家完全冇留意嘅。咁再者咧，就係話呢個股神巴菲特咧嘅投資旗艦咧又創新高，但係同時咧，阿契媽咧即係阿 Cathy Wood 啊，或 Cathy Wood。佢嘅投資旗艦咧就跌到即係一破六，咁都反映得到其實新經濟嗰個交替嘅情況好明顯。咁我諗咧，今日咧都好可能係喺香港呢個即係市況度會反映咯。咁但係咁，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新經濟股喺個指數裏面唔係冇，咁但係咧個比例都係低，咁所以咧我又唔會覺得話個指數會跌好多，但係咧你話係咪真係再可以好顯著突破咧，都有啲難度。咁所以頭先阿歐都講到，兩會喎，咁起碼都。兩會行情 有啲焦點， 年年都咁憧憬㗎啦。咁即係係咪有個好大嘅即係話點講咧？嘅利好嘅作用咧，我諗都未必，都可能要真係等埋，即係究竟有啲乜嘢講咧？有冇一啲真係利好嘅政策咧，先至可以見得到有個別嘅板塊會真係受惠咯？ 係 啦。 嗱，咁我想問一問啊，嗱，咁而家內銀咧就係升市火車頭啊嘛，咁有冇機會不如短炒行一轉得唔得啊？ 如果用呢個思維咧，我就覺得得嘅。即係話啲傳統舊經濟股，即係頭先都講啦，美國嗰啲又係炒銀行股。咁其實香港近呢幾日都係嘅。大家可能會有個咁嘅感覺，尋日哇升好多喎、啊、恆指。咁但係有啲即係網友就同我講啊，點解咧？即係好似個指數升咁多咧？我啲股份係冇乜升咁，尤其啲新經濟嗰啲咧，都有啲仲要跌嘅。咁平衡時空嘅係啊，因為新經濟股。回嘅時候咧，啲舊經濟股咧就升啦。地產啊，其他啲嘅金融啊，咁當然特別係內銀股咧，我就反而真係覺得可能仲會有機會進一步向上，因為第一兩會都會有啲憧憬嘅。第二內地經濟個復甦嘅力度，雖然你話睇 PMI 數字都係普通，咁但係咧總的來說咧都叫做即係疫情始終都係比較即係全面受控啦。咁而亦都喺在未來嘅復甦嘅展望裏面咧，我諗對於銀行業嗰個嘅即係業績嘅憧憬咧，都會幾大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而家呢刻啊，即係買翻少少啲舊嘅經濟股份，特別係內銀股，即係唔好講多啦。起碼今年有息收先啦，起碼買匯控都出年先至有一個好明確嘅派息政策。咁今年咁內銀股都已經有好穩定嘅派息，咁所以我會都會覺得啊，中哥呢一個就算短期嘅操作策略咧，我都覺得應該咧。嗰、那個即係贏面係相對比風險係高嘅， 係即係穩陣為上啊！而家都係 有冇留意我啊？ 你咩啊？ 即刻定一定， 呼一口氣咯！我見到你雖然戴住口罩，但係都飆到嘅。 持貨好多咩，聰哥？ 我未飆。 喂，但係阿 Dicky， 我想睇睇咧啲抽身股嘅情況，因為尋日見到嗰隻蔡生藥業咧，即係大家都即係打個冷震啊！見佢一上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跌破咗呢個招股價，咁跟住中間咧都上一上嘅，最後咧即係收市嘅時候咧就平手，咁啊招股價18.8就完場咁樣，咁啊大家都喺度諗，唉、哎、死啦，抽身。新股呢一排系咪即系遇到寒潮咧？咁不过嚟紧咧有只即系话汽车之家咧，就今日会招股啦，系一个内地嘅汽车消费同埋服务平台嚟嘅。咁啊 ，Dicky， 你觉得呢一只又值唔值得抽咧？ 好，咁先讲下寻日只蔡生，佢嘅股价完全符合我嘅预期嘅。点解我会咁讲咧？我都会觉得第一。新股熱潮咧都已經有少少急降温跡象，因為唔止佢嘅，再之前嗰隻超顯咧都係咧就係、是、幾百倍超額認購，但係咧係全隊。咁尋日嗰隻成千倍超額認購添，咁但係咧都係冇乜表現啊！喊聲一句講曬，如果你有孖展抽嘅話咧，就蝕息噶啦嚇。就算你可以捱到佢，即係喺個即係家鄉價度先沽，就唔係喺個水底嗰度沽都好啦。咁頭先你講呢一隻嘅汽車之家吸引力大唔大咧？嗱，我諗好籠統同簡單直接講啦。所有喺美國已經上咗市嘅 ADR 翻到嚟香港，即係招股的話咧，咁我就會覺得唔係話散户投資者必定要抽。點解咧？都係嗰句啦，你抽嘅新股。你都係希望短期出現一個供求關係失衡嘅情況，跟住第一日有個哇好可觀嘅升幅，跟住咧你就要去抽，可能咧仲要借孖展，跟住攞到多啲，跟住第一日沽貨獲利。咁呢個其實都係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嘅短期投機策略嚟嘅。但呢只咧喺美國上咗市㗎啦，亦都唔係上咗市短時間，咁又唔係話佢個業務唔好啊，又唔係話佢網站唔好睇，只不過係翻到嚟香港，咁其實咧佢個價咧。 究竟是定多少錢呢？咁我諗往往都係同個美股嗰個價差唔多。咁嗱，美股個價咧就會喐嘅，啊，即係會波動嘅。咁但係香港個招股價咧就未定嘅。咁呢個咧其實即係一句講曬啦，翻到嚟。咁其實香港同美國嗰個價格咧，長遠嚟講咧，可能根本係完全係好接近嘅。咁所以咧，就即係話，可能點講啊？你喺香港買完之後，其實唔會有啲乜嘢嘅升幅。但係佢喺美國上市咁耐咧，其實亦都喺過去呢段時間個股價亦都有所上升咧，亦都反映緊呢一個即係哇嚟到香港啦，即係第二上市啦，又有集資啦，又攞多個上市地位呢啲憧憬。咁仲有始終佢唔係咁大隻啊，即係唔會話好似其他啲回歸第二上市嗰啲哇，好似例如我當係京東集團長遠咁講啦，都好大機會入恆指噶嘛。咁呢只始終比較細咯，咁所以就我會覺得咧。就抽唔抽都得，甚至乎咧抽咧，你預咗咧就唔係話有短期可觀回報，只不過係有一隻喺美國上市 ADR 翻嚟回歸，可能抽完咧，其實就個股價可能又同個招股價差唔多咁嗰啲咯。 咁啊，都要留意下個入場費都幾貴啊，兩萬幾蚊一手㗎嚇。咁啊，可以大家喜歡嘅朋友留意下啦。咁啊，唔喜歡可唔可以轉下邊啊，炒下啲國策股啊，包括咧呢個水泥股啊嚇。咁啊，之前都升咗一陣上去㗎啦。琴日就再升埋啲鋼鐵股喎。近排係咪有機會國家都去做下呢啲大型嘅基建項目啊，起下嘢啊，咁樣大興下土木咁樣，令到啲水泥都繼續升上去啊，以至啲鋼鐵都繼續喺個有啲含金量啊，咁啊呢啲股份嚇， 好，咁啊，阿 O 头先讲两嘢，第一我都要补多一句先，第一 O 话哇，即系嗰个一手入场费都几高，系啊，如果你买美股咧，冇一手手计噶，一股股买都得噶，所以咧呢个真系吸引力就更大啦，吓、我唔好讲话财爷嗰啲加唔加印花税嗰啲咧，嗰啲嘢咧吓， 咁明噶啦，明噶啦， 嗰啲未咁快啦吓，等住佢加啦吓，咁但系咧翻到嚟头先阿 O 讲话啲传统所谓嘅。即係周期性嘅股份啦，即係同個經濟嘅周期有比較高嘅敏感度，即係水泥啊、鋼鐵啊呢啲咁樣，咁會唔會做翻好啲咧？咁我諗嗱，兩會就開幕啦，即係全國政協就3月4咁，跟住人大就3月5啦。兩會有啲乜嘢嘅憧憬咧？咁永遠都係㗎啦，大家都會喺憧憬喺宏觀嘅一啲嘅經濟嘅政策裏面，譬如喺14/5開國，咁有冇一啲嘅？即係話刺激咧，咁因為過去大家都見到，對於新經濟行業咧，睇唔到話內地會有啲乜嘢好即係積極性嘅政策去幫嘅，因為過去呢段時間都係哇話佢哋喂反壟斷喎，你唔好壟斷喎，咁又或者係一啲直播平台又要監管咧，即係總之好多嘢監管啦。咁但係對於呢、這、一個即係傳統嘅經濟行業咧，咁我都會覺得起碼都會有少少咧，就係喺政策上高咧。都會有啲傾斜嘅，咁同埋始終真係開始復甦，咁所以講到傳統，即係你話由鋼鐵開始啊，即係譬如水泥塑料啊，以至到其他啲嘅工業用金屬啊，咁嗰個需求都會大，同埋內地嘅政策都會比較保護佢哋，甚至乎稀土啊嚇，呢、這個亦都係內地比較係即係重要嘅一個行業啦，咁亦都內地啲媒體或者即係官方都會有個咁嘅形容，就係話內地而家賣緊啲稀土價格咧。就得個土嘅價，就冇個稀有嗰個稀缺性嗰個價格，即係簡單啲講，就太平啦嚇。咁所以咧，即係當大家聽到呢啲咁嘅評論嘅時間咧，都可以留意一下相關嘅呢啲行業同即係所謂嘅板塊嘅股份咯。 係咁啊，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早著先機啦。今日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我哋聽日再傾啊，唔該 Dicky， 拜 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我有一个优惠，其实佢系一个展览嚟嘅。呢一个咧就系 B B 用品展啊。就話咧，超過有1000款嘅產品咧，低至三折。嗱，今次我就唔話係特別貨啊，白元浩同埋邊一個㗎啦。 白元浩嗰啲細路都唔係 B B 啦， 都唔係 B B 啦，歲幾 B B 嗰啲嘢都未必啱我。 仲諗住恭喜你添， 係咯。 最细嗰、那个 唔系啊，恭喜你啊 ，Kitty， 你无端睇 B B 展 系咯，可以话真系有啲因由嘅， 系啊，真系忍唔住讲声恭喜 啊嘛， 我都系唔小心见到啫， 唔小心见到，唔小心见到，原来你话唔小心， 唔系啊，听错咗啊，唔小心见肚啊，唔小心见到啫，冇事冇事， 唔使担忧，唔使担忧， 澄清翻先， 澄清翻先， 唔好担忧，谂住恭喜你，开心嘢嚟噶嘛， 你哋咁样诚意拳拳，搞到我好想接受你嘅恭喜啊，嗱，其实唔关事嘅。 猪脚姜 唔系啦，好啊，我想食鸡肘啊， 系咯， 系今日优惠就系我派猪脚姜， 我等咗呢一日好耐噶啦，入行就等呢一日， 系啊， 我又何尝唔系咧？ 作为你嘅好朋友，见到你有今日，我都好开心。 唔好讲啲过头说话，讲咗唔靓 啊！点不知我听日真系请假啦，咁 唔系嘛？ 伤心得滞， 冇啦，都系冇啦。我谂住我哋请先噶嘛，冇理由佢请先嘅。 好翻翻嚟啦，咁啊讲下呢个用品展啦，即系总有朋友咧系啱数嘅，因为咧有时咧我唔知点解行街咧，如果佢冇一啲特别一啲主题嘅展咧，即系譬如韩国展啊、日本展啊、台湾展啊，你又好少会去留意佢哋嗰啲产品嘅，但系将佢啲林林种种嘅嘢摆埋一齐，然后话俾你听啊，而家做一个优惠啊、特价咁样咧，你就好有心机去行嘅。咁啊呢个用品展咧就系一间百货公司啦，咁佢有四间分店嘅，喺沙田啦、大埔啊、荃湾啊、观塘啊，咁啊搞咗呢一个春日 B B 嘅用品展，咁我就见佢咧话集齐咗咧近1000款针对零岁至到三岁唔同阶段嘅学习用品，所以小白 又啱喎，系啊，你细嗰件啊嘛吓， 讲得切噶。 其实我寻日去咗大埔嗰、那个， 我系系，你去咗啦已经。 望过啦，因为我寻日食完饭之后咧。跟住屋企人就同我讲：，喂，嗰度有 B B 展啊，佢睇下有啲咩执啦咁样。 咁有冇执到嘢啊？ 执到啲牙膏。唔系B B 仔嗰啲牙膏咧，又要货俾佢食得啊，吞得落肚啊， 有香味咁样，朱古力味咁样。 我唔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有冇香味， 我唔知啊，我以为有不同味道。 你作为爸爸，你唔自己试一次先。 我寻日嘅工作系走咗佢嘟咗一下，跟住就走咗啦。 我净系负责俾钱嘅啫。 系啦。 嗱，咁佢呢一个嘅展览咧，即系如果再细心啲去睇咧，其实佢话咧系有俾爸爸妈妈轻松同小朋友一齐学习生活自理嘅一啲嘅区域嘅。 嗯。 系啦，即系因为亦都鉴于即系可能疫情啦，咁样佢都希望在爸爸妈妈在家忙 work from home 之余同时又要照顾 BB 嘛，所以就一切都是从这个生活的小细节那里着手，就培养 BB 学习自理的能力、哦、即 BB 怎么可以学习到自理呢，样其实呢他的用品就是说、哦、原来譬如用餐 BB 用餐、嗯、或者 BB 准备戒片、啊、清洁牙齿等等、嗯、他都有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产品是放小朋友去到即自己学习一啲自理能力嘅东西嘅咁、 我都真系唔理解啊呢样。阿小白，你细路而家岁几啊嘛？细个 系系， 识做啲乜啊？ 咩都唔识咯，嗌咯，嗌嘅咋？ 咁样何来有自理能力？ 同埋即系又好老实讲，纯粹个人经验分享，我觉得系小朋友你要学自理能力咧，好难用一啲工具去教佢，你都系等佢自己慢慢大。佢要大咗佢先識嘅，有啲嘢真係，你好多嘢喂佢咧，其實佢都搞唔掂嘅喎。 嗱，補充少少啦，即係個自理能力咧，即係唔係話佢自己啊、哦，我翻工啦，咁樣去賺錢養你啦，咁樣。佢類似咧就係話，因為佢喺唔同嘅年紀嘅時候咧，佢都需要學習一啲能力嘅，即係我當佢識嘢，咁佢唔係一出世佢就識得食嘅嘛，佢慢慢就即係去學咬嘢啊等等啦。咁喺途中嘅時候，可能家長咧都需要一啲用品去到幫手，即係譬如會唔會要有一個攪拌機係磨烂嗰啲食物磨成蓉，咁然之后再喂俾 B B 食啊，等佢慢慢可以感受到食物嘅质地啊，咁样即系类似系呢啲嘅产品。 嗯，我寻日咧其实除咗牙膏之外咧，我冇喺个 B B 展嗰度买一样嘢，我反而去咗一啲专卖 B B 用品嘅药房嗰度买，就系咩咧 ？B B 仔嘅粥啊！嗱，呢樣嘢真係好幫到爸爸媽媽，因為咧有陣時如果屋企個姐姐佢放假嘅時候咧，咁你要爸爸媽媽去到湊個小朋友咧，其實係已經好忙噶啦嘛，你仲要特登去咬去磨啲嘢啊，又煮啊咁樣嘅話咧，其實冇乜時間嘅。咁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就有嗰啲即食嗰啲粥仔啊，咁佢咧就一盒入邊可能有兩包，有啲 package 有四包，咁你就淨係助熱佢咯，跟住開咗佢倒出嚟。 喂得噶啦， 幾方便。 係啊，嗰啲咧其實個價錢又唔係話貴，咁但係我就有 compare with 呢、這個BB 節，同埋我去咗嗰個 BB 藥房嗰、那個那個位咧， 藥房平啲我估， 平啲要平十幾蚊、 啊。 展覽通常都係噱頭嚟㗎， 所以就要提一提大家，啊、展覽係好嘅，係啦、啊，咁啲嘢好集中嘅，不過咧都不妨自己格格價。 係啊，我媽咪都話佢美食展買嘢咧、啊、貴過喺樓下嗰間超級市場 美食展成日都一蚊鮑魚㗎喎、 啊， 但係得兩個人買得到，買得到其他都係麻煩正價或者俾你加一蚊多一包咁樣。 即係排除啊，小白琴日去到嘅時候，應該嗰啲 B B 粥咧可能有啲平嘅，不過你買唔到， 係啦，可能係啦，冇錯啦。咁我就淨係見到嗰、那個優惠咧，就比樓上嗰間鋪頭嘅嗰個藥房咧，啊又貴咗十蚊喎，咁可能最平嗰啲咧俾人買曬。 哦，咁呢啲又要自己去小心啲啦，格格行先。 會唔會係間藥房？就是派啲員工落去排隊 買咗 佢平嗰啲，即係幾蚊包嗰啲 B B 粥， 再上嚟加五蚊賣俾你， 五蚊賣俾你，你又覺得即係藥房又覺得賣平咗俾客人，其實佢都有潛在利潤，跟住顧客又覺得哇呢啲真係良心企業啊，仲平過下邊擺展啊，哇 win win situation， 仲可以搞埋個企業形象添啊， 係啊幾好啊， 不過阿小白話煮嗰啲 B B 粥咁麻煩啦、啊，崔傑彤有冇諗過廚房嗰度搞下呢啲 B B 食品啊？ 哎我寵物我就有諗過。B B 我就要即系问下你哋取经先，宠物我自己 有 啊嘛， 取经 问小白啊，你个仔而家中意食咩菜啊？日本菜定系韩国菜定还是系咩啊？ 求其得噶啦，磨烂佢就得噶啦。 咁啊，我自己研究一下啦吓。不过我觉得呢个都系一条财路嚟嘅，系啦。因为头先小白讲到，哇咁悭时间，可以帮到你哋啊嘛。咁啊，好啦，我研究一下啦。咁啊，展览呢啲嘢就如果有时间去逛下咯。 嗯，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四日是一年的第6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02日。1936年三月四号，德国大型载客硬式飞船兴登堡号飞船在腓特烈港开始处女航行。飞艇是1931年在腓特烈港的博登湖设计并建造。1937年5月6号，兴登堡号准备降落海军航空站。在飞艇抛下降落绳四分钟之后，突然变成一团火球，并且在30多秒之内坠落地面。事件导致36名人员丧生。事后发现灾难是由于船长因赶时间在落雨期间强行降落，下令急转，令到降索断裂，打穿氢气囊，静电打火，引燃泄漏的氢气，再引发大火。三月四号出生的朋友喜欢独自一人完成工作，不需要其他人帮忙，在实质或精神上同周遭的环境或者朋友不太相容，不会觉得孤独，不喜欢跟不相熟的朋友一起，在挤拥的环境会感觉到不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进行精密的调查工作，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人类喺失误当中获取到教训，可惜教训并未能够累积，只能产生更多失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北京以视像方式接受本台专访，提到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至于爱国是否亦都要爱党，他认为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转移视线。梁振英正在北京准备出席全国两会会议，他在专访之中强调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并且回应参选者要爱国是不是等于要爱党的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一直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提出讨论爱国是不是等于要爱党的人是转移视线，形容是攞嘢来讲。他质疑为什么要划分爱国和爱党的界线，反问是不是如果不爱党因此就不爱国。全国政协会议今日下午开幕，下星期三闭幕。大会发言人郭慧文说，会议将会聚焦十四五规划制定和实施。被问到爱国者治港的问题，郭慧文表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核心要义。完善特区选举制度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他又说，有国际民调显示中国形象下滑，可能和反华政客误导有关，批评他们在疫情、香港和新疆议题攻击抹黑中国。缅甸反对军方政变的示威持续，报道说昨日最少38人被杀。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巴格纳形容是政变发生以来最血腥的一日。巴格纳形容从缅甸传出来的片段画面令人震撼，又指当地保安部队人员似乎在镇压行动之中采用实弹。巴格纳指其中一段片段显示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志愿医护人员，而在另一段片段就见到一名示威者被开枪击中，很可能已经命丧街头。他说询问过军火专家，对方看过片段之后认为缅甸警察采用冲锋枪，因此应该是用实弹射击。他估计政变发生至今最少已经有共50人被杀，多人受伤。美国总统拜登说到5月底美国会有足够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提供给每一名成年人。拜登说疫苗接种活动需要延长，又指变种病毒带来隐忧，形容战事仍然未完结，国民必须保持警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7，日元107.05，瑞士法郎0.92，加元1.266，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9,168点，跌3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25美元，卖出1,714.42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嘅，九龙入口个龙尾咧就分别去到鲤鱼门道同埋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多车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嘅。咁啊，啱啱收到一宗意外事故啊，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喺葵涌公园对开中线咧有意外，塞到去有线电视大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喺呢个葵涌公园中线因为有意外啦，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厦。而呢一个荃湾区咧，部分地区雨势都几密噶，咁啊喺嗰区揸紧车嘅朋友要特别小心啦。咁啊，继续讲隧道嘅情况吓。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塞到博康村噶啦，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嘅龙尾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九龙入口咧而家个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而出去九龙方向咧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排到过晒电话机楼嘅，差唔多去到单车馆公园附近噶啦。 新界区路面方面啦，咁而家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慢车嘅龙尾就过咗马场，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马料水白石角段都系多车嘅。九龙方面啦，观塘嘅伟业街天桥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启泰苑一带就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财政司司长咧上星期就啱啱公布咗财政预算案，鼓励企业咧进行数码化。今日咧，我哋好高兴请嚟咗贸发局数码业务部嘅 Nanny 咧，就同大家讲下贸发局数码化嘅过程噶噃。早晨 ，Nanny。 早晨啊，思芬嗱。不如咧，都等我同各位聽眾解釋一下點解要行數碼辦事啦。其實而家咧，全球嘅疫情仲未完全受控嘅，咁我哋預計今年上半年嘅國際展覽同埋會議咧，都可能要繼續喺網上舉行啦。咁啊，就算疫情緩和啊，我哋都相信咧，我哋會繼續用呢個網上加實體嘅混合模式咧去舉行活動。咁所以咧，而家最重要就係幫到企業加速佢嘅數碼化轉型，提升競爭力。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幫到各行各業咧，尤其係出口商找到新的买家，接到新的订单。 Lenny， 但是其实有什么服务可以帮到港商推广出口业务呢？ 哦，其实贸发局在去年年底也都推出了升级版的贸发网采购平台的。我们用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技术，提升了商贸配对的效果和准程度，也都给到他们更加好的智能采购体验的。我们也都配合了电子商贸落单快翻单物的特点，加推在网上购买服务的。升级了之后，贸发网采购平台的浏览人次和采购查询量也都升了很多。在落单啊、比钱啊和产品附运方面呢，那个流程也都畅顺了。供应商和买家也都可以更加容易找到啱他们的生意伙伴，亦都揾到啲啱佢哋嘅產品嘅。咁我哋咧亦都透過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等等去發信息啦，希望可以吸引到世界各地嘅潛在買家咧，可以瀏覽供應商嘅頁面。而我哋咧亦都推出咗貿快訊專頁，咁向各地嘅買家咧去推介採購潮流同埋各類嘅產品嘅。我哋亦都喺每季推出唔同推廣主題啦，咁希望可以幫助呢個供應商咧更有效咁去宣傳自己嘅產品嘅。譬如今年2021年第一季的专题呢，就是乐享宅生活 Everything for Home。 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是希望可以令到买家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因为困在屋企而衍生宅经济的一些产品，包括了电脑啊、一些电脑配件啊、健体器材啦、电玩游戏和厨具餐具等等的。而港商呢亦都可以在我们的数码学堂上面免费在网上接受这个培训课程啦，咁学下怎样可以做数码营销、电子商贸等等的东西。里面有一些很实用的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包括怎样可以执印一些相啊，可以提升那个点击率啦，怎样可以写好个文案去吸引到你的目标买家，同埋一些电子商贸税项计算等等的。咁希望呢可以帮到港商尽快可以投入到电子商贸的世界嘅。 Nanny 啊，咁我都好想知道啦，其实贸发网采购平台咧，实际上系点样运作嘅咧？ 其实好简单嘅，港商参加咗贸发网采购嘅核心计划之后咧，就可以喺平台开始佢哋自己嘅公司主页，咁啊透过一啲好简单嘅 DIY 平台咧，可以自由设计网页啦，同埋上载公司嘅简介同埋产品资料嘅。我哋咧提供3G嘅云端储存空间，俾港商喺一年里边咧任换佢哋嘅产品照片、影片同埋资讯嘅。而且咧，我哋亦都运用咗呢个图像识别技术啦。咁喺港商上载产品资料嘅过程里边咧，系统会自动去建议一啲嘅产品关键字嘅，咁令到个产品咧可以更容易俾目标买家揾得到。另外咧，供应商亦都可以随时随地去管理佢哋嘅后台啦，睇到买家嘅浏览习惯，咁方便佢哋咧去管理自己嘅供应链，同埋咧随时随地去分析市场推广嘅效用嘅。而我哋咧亦都准备咗好多教学片段咧，就教大家点样可以喺贸发网采购嘅平台上边去起你嘅公司页面，上载产品图片，甚至同个买家点样去沟通啊，点样增加曝光率等等嘅嘢咧，都会有嘅。咁希望可以帮到供应商可以熟习个运作方法嘅。 嗱，其实疫情之下咧，中小企或多或少咧，都一定会有啲营商嘅困难嘅。咁唔知有冇啲咩资源系可以运用到嘅咧？ 哦，当然有啦。咁其实合资格嘅企业咧，系可以申请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咁获批之后咧，可以得到政府一半嘅资助，咁即系大概$10,000啦。咁就可以全年咧不停咁样咧同目标嘅买家接触去推介公司产品嘅。咁其实如果港商喺今个月尾之前报名嘅话咧，我哋仲会另外免费送10个网上推广点数嘅。供应商可以选择喺我哋嘅网站上边嘅唔同版面连续3日去刊登广告嘅，咁令到佢哋可以有更加多嘅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加多嘅买家啦。咁而呢个服务咧，亦都可以俾到中小企有一个好有弹性嘅推广。咁港商咧可以因应业务嘅需要，咁例如如果佢嗰批有新产品，或者其实嗰批啱啱系佢嘅销售旺季嘅话咧，咁可以随时随地即上网咧，咁就可以买得到噶啦。咁我哋咧亦都为参加咗计划嘅公司咧，提供10件产品嘅内容修改服务嘅。咁我就可以将啲产品嘅相同埋啲内容简介咧，执得靓啲，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买家啦。大家咧，所以咧就要把握时间就开展呢个网上商机啦。 今日再次唔该晒你 ，Lenny，Thank you。 大家如果有任何查询，可以致电贸发局热线183-0668，或者浏览 sourcing.hktdc.com。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飘零燕。呢一套来自70年代嘅动画咧，可以话系日本动画史上第一套咧喺外地取景嘅作品。呢套卡通系改编自一位瑞士嘅文学作家，叫做 Johanna Spyri。他1880年的时候发表的一本叫做 Heidi 的小说，故事设定就是发生在阿尔卑斯山的，亦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日本的制作团队就去到阿尔卑斯山那头就做了3个星期的考察，而他们的制作团队就是对现在的日本动画界有着很深远影响的，包括有高田勋以及是宫崎骏。这套52集的卡通制作水准非常高，当年在香港、台湾以至到内地甚至乎欧洲播出都是大获好评的，亦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日本后来亦都是影响到他们推出的世界名作剧场，就是找了一些外国的名著改编成动画，兼且制作团队亦都是会去到海外进行实地考察的，务求令到故事的画面啊、设定方面是做得更加逼真，更加接近原著。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就是小海迪，亦都是这本小说的名字。小海迪是一位无父无母的小女孩，原本她就是由她姨妈照顾的，后来由于姨妈要去外地工作，跟着就将她送了去住在阿尔卑斯山的爷爷那里，由爷爷照顾。这个就是飘零燕的故事开端，就是讲小海迪在阿尔卑斯山那里展开新生活的故事。 呢一套嘅卡通片我几推介大家睇嘅，即系当然而家睇你可能会觉得哇啲画工啊 ，kilikola 好似咁旧，咁的而且确旧啊，咁但系佢本身里边嘅内容咧系真系几温馨嘅。 嗯，同埋睇嗰啲镜头运用咧，同埋画风已经好系宫崎骏， 好宫崎骏啊， 系有嗰阵除喺度噶啦，同埋嗰阵时睇咧，我就系成。 有個畫面咧，我就將佢同 South Music 咧、就擺埋一齊嘅，即係仙樂飄飄處處聞咧，又係嗰啲啊個女主角咧著住條裙喺個山邊嗰度唱山歌，跟住喺度轉圈啊！即係我就 佢又冇唱歌嘅，咁轉嚟轉去啫，都係 係啦，即係好飄逸嘅一條裙咁樣咯。 咁啊，古仔就好簡單啦，正話都已經基本上講咗前半節啦，就係、是、阿海蒂咁原本就係屋企人照顧，咁跟住就擺咗上山俾阿爺爺照顧，咁跟住就識咗好似叫彼得另外嗰個僆仔， 係啊係啊係啊。牧羊少年啊嘛， 咁阿僆仔彼得就同佢一齐玩，咁然之后去到后段咧，就因为阿爷爷就将佢送，好似系爷爷唔舒服，就将佢送咗去另外一间，另外翻翻去城市嗰度，就去佢就去照顾另一个又要坐轮椅嘅女仔。 哦，这个成为经典图片啊， 系咪啊？系咪啊？ 系啊，而家咧好多人改图就系佢推住一个轮椅， 吹晒太阳， 唔系啊，喺山边个山边嗰度推落悬崖嘛。 其实唔系推落去嘅，推佢出去。即係感受一下啫。如果我冇記錯個名字，好似叫做咩克拉尼嘅。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克拉尼。咁好簡單就係、是、咁海迪就喺山上邊玩就好開朗嘅。咁克拉尼咧就因為佢唔行得啦，咁同埋佢一直喺困喺間屋裏邊，咁佢就好抑鬱嘅。咁最後咧就點樣互相影響啊？就變成好朋友啦。咁就好簡單，就話阿崔傑同正話講話推佢曬邊嗰度， 推佢懸崖係 唔係好嘅咯？ 曬太陽 就係、是。俾佢感受一下，原來大自然嘅氣息係點樣咯？ 咁 佢人就開朗翻啦。 因為開頭我都係好零碎咁睇，我細個對時間冇乜觀念啦。咁係有陣時唔知點解咧，即係嗱，我身為八十後，我唔知佢咩時候突然間佢會重播喎。嗰啲禮拜六、禮拜日 有啊，有啊，成日都有嘅，間唔中。而家就梗係冇啦，而家就 跟住咁，當然就追唔到啦。但係呢啲都好單元式嘅咁，同埋我就係好有印象就係、是、啊講小海迪好天真無邪啊，咁同埋亦都講到即係佢點樣。去同大过佢啲话彼得相处啦，咁同埋好似有只羊定系有只狗啊？ 阿彼得咪养嗰只羊嘅咯， 系啦，即系有跟住我就觉得哇，好向往咧，即系有机会可以去瑞士呢个地方咁啊，睇下个大自然系点。到我真系去过阿尔卑斯山啦，跟住冇嗰种感觉嘅，原来 羊屎有冇喺度啊？有冇毒喺度？冇嘅， 冇嗰啲嘢，同埋嗰阵时去嘅时候都几冻。想快啲走啦，定系咁？不过即系到而家为止，我谂唔少嘅朋友咧，一讲到话飘零宴咧，都自然会谂起去瑞士 嘅。咁、当然啦，咁同埋以前咧就以前就唔知啊，即系后屘大个嘅时候先睇翻吓，原来真系叫做去取景啊！正话阿梁岳希都讲咗，点样去取景咧？譬如你画嗰班人咧，佢哋真系去咗阿尔卑斯山咯。 吓咁有钱？ 就系咁样，真系去咗。 但系佢睇完之后再画。 佢要睇影晒相，將所有真實嘅風光咧拍低曬，因為當時又未有 video 未成噶嘛，影好多相啦。翻到嚟咧就做真真實實做一個佢哋背景嘅藍本啊，然之後畫翻出嚟。 哇，咁好抌本喎、 啊！真係好認真噶。咁而家你所有譬如話卡通片又好，又或者啲科幻片都好啊，好多時候都會有呢一個工序。譬如早幾年嗰個變形金剛咧，佢打香港嘅，咁跟住佢哋都嚟香港噶。咪影曬先咯，咁樣跟住翻嚟慢慢做啦，咁樣。 但個時代唔同啦，即係當年你就會覺得係好花功夫嘅一樣嘢嚟噶嘛。咁同埋嗰陣時亦都冇咁發達話啊，我可以上網揾啲相嚟參考。係啦，就係冇呢啲咁嘅嘢。咁同埋嗰陣時係咪阿宮崎駿嗰啲未紅啊？ 未，完全未啊！ 係呢一套之後，跟住先有《高立的未來世界》。 之後 係咯。咁即係呢一個可以話係其中一套佢開始慢慢冒起嘅作品嚟嘅。 係啊，咁同埋睇到正話都講啊，睇到佢浸除啊，佢點樣畫，點樣去處理啲鏡頭啊，或者成個戲嘅節奏啊，你就慢慢睇到後面嗰啲，譬如之後《高立的未來世界》，再落咗去電影嗰個系列之後，你就睇到原來。佢真係一開始嘅時候已經好喜歡呢一種方向同風格嘅。 嗱，雖然而家睇就覺得有啲舊啦，但係咧，如果你對比翻同年代嘅動畫嘅畫風咧，佢係仔細啲嘅，即係好細緻嘅。你望落去嗰啲構圖啊，各方面就甚至乎你用嘅顏色咧，即係嗱，對唔住啊，都要攞個比較，就係、是、譬如《鐵甲萬能俠》啊嗰類咧。相對簡單啲嘅， 好唔同嘅，好難比較。點解咧？因為以前同埋去到而家嘅宮崎駿都係堅持每一幅都要係人手畫啊嘛。佢係堅持呢一樣嘢噶嘛。但係而家你諗下，有幾多套動畫係逐幅畫嘅？即係逐幅意思係逐格菲林啊，逐格去畫嘅，唔會嘅，一定係電腦軟件用一啲程式做曬嘅。咁所以咧，你如果之前佢都講過，即係你留意一下而家嘅即係呢一個年代嘅一啲動畫咧。套套差唔多嘅，點解呢？因為大家都用緊相同嘅軟件啊嘛，咁你相同嘅軟件其實咪有相同嘅效果咯，所以出嚟咧 好類近嘅，咁呢個又係真嘅。人手畫咧就真係個個都不一樣。 嗯，睇下而家可唔可以揾翻出嚟睇先，因為我自己咧就冇試過，即係喺當時嘅年代睇啦。咁之後咧就話睇到啲咩係關飄零件事咧，一就係頭先嗰啲 sticker 啦、改圖啦，最近再近啲咧就有呢個張敬軒同埋阿盧嗰個改編版啦，係啦，那個 MV 版啦咁樣。咁到底真實個古仔係點咧，都可以揾翻嚟睇下。 如果大家揾到嘅話咧，我有一樣幾敢保證嘅，個古仔係唔會 out 嘅。 哦， 系、那个古仔一定会系你仲觉得啱听， 系因为瑞士山区费依然系瑞士山区费嘛， 依然系咁样嘅。 同埋首歌咧，就是、无论你有冇睇过呢套卡通片，你都一定识嗱希胡嘅。 系啦，咁阵间听呢只歌， 日文版都系嗱希胡 嘅，系啊系啊，都系呢个嘅。不过咧，即系今日有一封信咧，想读一读啊，即系收到听众嘅一封来信，仲系手写啊，真系好开心嘅收一封信。咁佢就咧就话话俾我哋听，上一次讲关于小老宝，我哋未讲过一集小老宝嘅， 系啊。 咁佢就话咧。佢將佢自己對小老寶嘅一啲記憶啊寫翻俾我哋啊，咁佢就話咧個小老寶咧當時係麗的電視，佢話有播到大結局噶，係、有一個結局。我哋嗰陣時好似話個結局唔似一個結局啊嘛，佢話有嘅，咁佢就話咧佢話小老寶當時咧就喺一家人嗰度，咁啊因為咧阿健仔就喺街上邊玩就俾車撞到，整親要做手術。咁但系健仔咧就好惊做手术，唔肯做手术。于是乎咧，阿小老宝咧就话：嗯，佢要另外咧就因为件呢个事故咧就揭露咗嗰个社区咧，就原来因为冇地方俾细路仔玩，所以佢阿健仔就会即系周街玩就俾车撞到啦。咁跟住咧，小老宝咧就为咗鼓励健仔接受手术啦，又或者所有嘅嘢咧，希望嗰个地方又可以开垦做游乐场啦。于是咧，佢就系地盘打工换电油。一边咧就修建呢个游乐场， 系 咁最后咧当然咧就鼓励到阿健仔啦，咁就大团圆结局啦。咁最后小老宝今次咧终于可以攞到500分嘅评分，攞到呢个金心标志，成为 A 级嘅机械人啦。 哦，咁好圆满啦， 好圆满啊。咁、另外咧，我哋上次都提过小斌女唔系机械人，小斌女咧系喺地球学习嘅。外星人公主嚟嘅，咁呢位咧就嚟自阿听众阿心嘅，喂，多谢晒心， 系多谢你， 多谢你嘅保元啊， 系， 仲要系一封手写嘅信， 系， 咁如果大家咧对动画上边有啲咩我哋想讲或者想听嘅，不妨同我哋联系一下，我哋会继续讲，同埋预告一下嚟紧都可能会有啲新搞作嘅，关于呢一个动画呢一边啊， 大家讲下法文啦。喺法文里面，如果我哋想同人讲多谢， 我哋会讲 Maxi 相等于英文嘅 Thank you。咁如果我哋想表达更加多嘅谢意咧，英文嘅话咧，可能我哋会讲 Thank you very much。法文我哋就可以话 Merci beaucoup。Merci beaucoup， 又或者是 Merci mille fois， Merci mille fois。 咁到底听咗人哋讲多谢之后，对方答你一句乜嘢说话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Pourquoi je suis sur terre? Pourquoi je suis là? Comment répondre à ces questions-là? Depuis qu'on te connaît, on a tout compris. Ta joie de vivre y a tout pris. C'est quoi pour toi le bonheur, ami? Que peut-on faire pour te plaire, dis-moi? Et si je ne peux le deviner, mon cœur est chaviré. Ami, lorsque l'on te voit, la vie est toujours plus belle. Tu sais, quand tu viens vers moi, c'est toujours la joie. 讲 Maxi 又或者是 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 一般我们用中文的逻辑，我们都应该会答一句不用客气啦，又或者是小意思啫。那法文的不用客气又应该怎么讲呢？我们可以说 Pas de quoi， Pas de quoi。 如果我们说好小事啫，何足挂齿呢？我们就可以说 Je vous en prie， Je vous en prie。 如果你想谦虚一点这样答人，其实都没什么啫，你就可以说 De rien， De rien。 如果是你的老板跟你说不该，那你就应该要再客气一点说 De rien， De rien。 应该的，应该的。以后当你听到法国的朋友跟你说一句 Merci， 又或者是 Merci beaucoup， 你就可以因应你同佢嘅交情回答返头先讲嘅几个选择。如果你都想人哋觉得你礼貌多啲啲，做人又客气啲，今日开始同我林慧一起学下法文 ABC。 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少少车龙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噶，荃湾路出九龙啊，葵涌公园意外清理好，咁车龙咧都有待消散，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奇德村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 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車龍在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排到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方向，落返灣仔繞道呢就比較慢車，龍尾在東港中心。在九龍啦，三號幹線即是西九龍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奧運站一段車多，龍翔道去觀塘龍尾虎山道橋底，反方向龍翔道去荃灣近住黃大仙中心一段車多，龍尾就在星河名居。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就比較擠塞。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就慢車，荃錦公路落返荃錦交匯處車龍排到去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十八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嚟自法国嘅电子二人组 Daft Punk 宣布解散，佢喺佢哋将领导乐坛咧，佢哋喺音乐对后世嘅作品有啲咩影响啊？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有 Daft Punk 的精彩作品回顾。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支持，尽力最真，神光在眼。 投资 O2O。 早晨啊，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讲讲咧，今晚美股表现啊，憧憬咧新一轮嘅纾困方案咧取得进展啊，但系债息咧又上升啦，拖累美国股市咧咁啊受压啊吓，道指收报咧31,270点啊，跌咗121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61点啊，大型嘅科技股咧急劇回落啊！亞馬遜、蘋果公司咧齊齊跌超過2% 啊 ！Netflix 同埋 Facebook 咧都要跌啦。睇嚟咧今日啊，港股方面一啲科技股都冇乜運行啦。不過咧，部署兩會希望咧揾到一啲新嘅焦點、新嘅看頭啦。 由咁多位嘉賓嘅失敗經驗， 帶俾你創業道路上無限體驗。 失敗奶。好，今个礼拜咧，我哋继续请翻上一集嘅嘉宾啊，就系旅行用品店嘅创办人之一啦，阿 Kelvin 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 ，Kelvin。 Kelvin 你好。 早晨。 我哋着好装备啦，谂住换衫，就去旅行啦。疫情应该就嚟过去噶啦，系啦，好想飞，成年冇得飞，点算好啊？ 上个礼拜咧，你又讲到啦，两次创业咧都系因为觉得同个 partner 唔系咁夹啊，咁所以咧到最后咧就。冇繼續做啦，但系而家呢一門生意咧，又係一個好熟嘅朋友同你一齊做嘅喎。咁到第三次嘅時候，你自己有冇好驚啊？或者係即係點樣去到處理呢件事呢？ 都有噶，即係初初都係諗啊，今次再搞咧都係自己搞好啦，唔好咁即係怕咗，即係好似有啲人離婚咗好多次咧，以後都唔結啊， 創傷後遺症係嘛？ 咦，但係睇嚟咁呢個人令到你對婚姻改觀喎，你即刻又再同佢 partner 喎。 因為佢嘅地位比較特別啊， 咁佢係 artist 啦，佢叫杜怡峰啦。咁其實原本都冇諗住話大家要 partner 搞生意嘅，只不過有一次傾下偈，喂，不如揾啲嘢搞下咁樣，有啲咩可以做啊？喂，咁我話你係旅遊達人嘛，你做旅遊節目，咁不如我哋做旅行嘅產品啦。咁但係點解又再一次同一個 partner 走埋一齊去建立一個生意呢？咁因為首先呢個亦都係認識咗好耐啦，呢、這個仲耐嘅，呢個我讀書大學已經識噶啦。咁大家就好清楚大家嘅性格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因為佢個 value 咧，就其實唔係落手落腳做噶啦。咁但係佢就做一啲宣傳嘅工作啦。佢係個 brand face of the brand 啦。即係宣傳嗰陣門面啦、拍片啦、影相啦。就要咗佢做，咁其他嗰啲咧，有日常運作啊，所有 planning 啊，都係我自己做噶啦。 哦，咁啊分工清楚咧，就一定減少到好多摩擦啦，係啊。嗱、其實旅行風呢一樣嘢，以前咧，即係喺香港，我諗好多人都哇趨之若鶩啦，一年可能去幾次旅行就最少啦咁樣，好多人都係咁。咁但係到疫情之後啦。對於旅遊業嗰個傷害好大啦，對於你做呢個旅行用嘅用品啊，係咪一樣都好大？咁你又有啲咩方法去到即係盡量減低個損失，或者去變一變陣，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其他嘢，能夠捱過呢個難關呢？ 我覺得喺香港做品牌出自己嘅產品，尤其是唔係一啲。人冇理由嘅產品咧，係比較困難嘅。咁你要慢慢 build up 啲 product 咯，或者要摸一條路咯。咁你做下做下就開始啊，呢、這個 product 都個反應好好、喎。咁下次就再做 design， 再改良啊咁樣。即係要時間嘅呢、這個啊。咁但係係亦都係如果做旅行嘅產品咧，係個需求都大嘅。我覺得我自己，因為每一個即係唔出邊市面上唔多一啲 brand 係話，喂，我淨係做旅行嘅產品有咧，就譬如有幾間啦咁樣，但係選擇都唔係好多嘅，比起其他產品嚟講，咁但係初創業，我諗即係保持有個靈活性喺度啊，因為我哋好彩就一路都係有銷售點。有實際嘅店鋪，但係全部都係一啲 pop up 形式嘅，即係我哋係一啲短期嘅擺 booth 啊嘅租約啊，喺商場入邊啊，喺唔同嘅商場入邊，喺機場入邊都，但係都係短期嘅。係咁一路 keep 住做呢啲 pop up 咧，就可以你只要賺到錢就繼續做，因為你其實你個生意好咧，佢個商場都想你繼續留低嘅。 係。呢、這個靈活啲咯，即係做 pop up， 即係你又可以試下唔同區嘅人嘅反應啊， 係啊， 又唔需要話，哇！我喺呢度揀咗租咗個鋪，咁如果即係 touch wood 有啲咩事，或者其實未必關你事嘅，你左右隔離有啲咩事咧，都會影響到你噶嘛。 係啊，同埋其實好多嘅，你如果你創立自己嘅設計啊，自己品牌啊。差唔多香港所有嘅商場咧 ，eventually 咧佢都會揾你嘅。 哦，係啊， 因為佢哋會不停個個商場都話我要揾一啲年輕路線啲嘅一啲新啲嘅嘢，我哋要不停嗰啲 marketing 嗰啲部門咧就不停要揾呢啲新嘢去做一啲推即係 follow marketing 嘅活動啦。係咁，所以咧佢哋會揾你嘅。咁而家去到呢個疫情咧，咁我哋淨係得翻網店啦，咁就網店 100% 啦。咁我個網上嘅 sales 係增加咗嘅。我哋會首先product 會盡量諗翻啲配合翻疫情嘅嘢啦，或者一啲疫情嘅時間可以用得着嘅嘢，例如去行山嘅背囊啊，一啲袋啊，一啲日常用嘅袋，一啲行山用嘅背囊，唔係一啲淨係旅行先用到嘅嘢咧，即刻就去出一啲呢啲產品咧嘗試啦。咁同埋我哋亦加翻一啲同疫情有關幫到手嘅元素落去啦，譬如我哋而家新出嘅所有嘅袋啊、斜咩袋啊或者背囊啊入面咧係有一個滅菌嘅理布嘅，嗰啲布咧。嗰啲菌落咗咧，佢哋會死嘅。 幾、哦、好喎、啊！呢、這、一個我頭先就係上你IG 嗰、那個嗰度睇，喂，嗰、那個證件袋就係有呢個滅菌嚟布，好得意喎。係 啊，係啊，嗰、啲菌落咗就死，咁 变咗你又用，因为啲人系唔系都会成日话要洗啲袋，而家即系旧时就唔会嘅。而家个点洗啊？点洗？我话唔使成日洗噶，变咗你因为佢会啲菌会死，你摆口罩内 OK 噶咁样。 哦， 咁话你嘅亦都可以洗咁样但系洗得多就冇咗个功能，咁可以久唔久洗一下咁佢。咁你用得安心啲咁樣咯。 係，哇！咁呢一個嘅布料就真係你係因為呢個疫情之後 source 翻嚟， 高科技 係咯， 係啊係啊， 哇！好犀利喎， 韓國就入翻嚟㗎啦呢個布料。 喂，咁我覺得其實你攞呢個布料可以做衫，成件都殺菌 咯。 係啊，我都有諗過，但係佢透氣度比較低， 哦， 焗啲可能。 系， 系啦， 咁啊冬天啱着， 希望病菌都走晒啦，好似 系啊， 冇错啊，系啊， 系啊， 咁所以系啦，嗰个转型嗰个形式就系变咗网上咯，同埋而家其实都见到啲客喺网上嗰个买嘢嗰个接受程度高咗好多嘅。 系，咁啊，希望阿 Kevin 你即系公司挨过呢一关，咁啊，相信都能够即系已经变成一个新常态啦。喺网上面购物，咁可能你都喺即系呢个疫情里面咧，亦都有上咗课，即系叫做点样可以揾一啲新嘅产品啊，或者新嘅方法继续经营到自己嘅公司咧。最紧要系咩咧？恭喜你今次揾啱咗 partner 啊嘛！ 咁啊好啊，希望生意越做越大，恭喜恭喜！ 好，今朝早多谢晒 Kevin。 今日又同大家介绍一种音乐嘅风格 ，house。house 呢一种风格系八十年代源自 disco 发展出嚟嘅跳舞音乐。八十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嘅 disco DJ 咧就玩咗呢一种音乐出嚟啦。佢哋将德国电子乐团嘅唱片同埋电子鼓，即系 drum machine 嘅规律节奏咧，同黑人嘅蓝调歌声 mix 埋一齐，产生咗呢一种叫做 house 嘅音乐种类。House music 经常被人定义为电子舞曲的最基本定型，拍子就是四拍四，一拍一个鼓声，配合最简单的节奏，很多时更加会加上令人情绪高涨和亢奋的女声演唱。不过这些演唱的部分是不会有歌词的。其后亦都有人加入拉丁风格、 Reggae 风格、 Rap 或者是 Jazz 等等的元素，至到八十年代的后期 ，House 更加冲出了地下范围，成为了芝加哥、纽约和伦敦流行榜的新宠。不过讲翻转头，点解呢一种音乐又会叫做 House 呢？其实正正就是想话你知，每一个人如果你中意音乐的话，都可以踏出呢一步。只要你有最简单的录音设备，在屋企 House 一样可以做到不一样的音乐。今日开始。如果你自认是一个音乐的爱好者，除了可以试下自己在屋企制造这种 house 音乐之余，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nica， 早晨何小姐。 阿伯哥哥，你唔好客气，你叫我做阿何婆婆得噶啦。 哦，何婆婆，好，何婆婆，早晨啊吓。喂，咁啊，何婆婆有啲咩？有啲咩点唱啊？何婆婆？ 我咁嘅，我系顺次序点落去啦。如果唔系，我会漏咗噶啦。 好好好。 咁第一个咧，我要补足我个孙，我第二个男孙。咁佢个名好靓，就系我改嘅，就叫做美少年，美少年， 美少年。 系啊，咁佢今年咧就十二岁，就读六年班，今年九月咧就会升中一噶啦。咁系啦，阿美少年，嫲嫲恭喜你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恭喜你咧，希望你咧都系拣学校咯，拣到你心仪嗰间，你中意边间就拣中边间吓，乖仔乖仔，我锡晒你。好啦，第二个咧补足我个女啦，我个大女咧就25号。头先我个孙咧就系三月一一月五号生日嘅，而家我个大女就一月25号生日嘅。 系， 阿女啊，保祝你身体健康咧，心情愉快，事事如意，出入平安。好啦，而家第三个咧就系保祝我个女婿，我个第二女婿。 系， 佢咧就系1月31号生日。 叫咩名啊？第二女婿。阿宗啊， 阿宗好好噶，祝呢个女婿好好，非常之好。 系， 保祝你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工作快乐，事事如意。好， 好。 咁而家咧，第三个咧，保祝我个大孙咧，我个大孙叫做阿思，佢个名咧叫做 A B C 个师，咁、哦、我哋叫佢做老师，系啦。 哦， 佢中意爱个师字，佢话。 哦，好啊，好啊。 我哋俾佢拣噶，俾佢拣 A B C， 俾佢拣噶。 嗯。 咁阿老师啊，阿嫲嫲祝你啊，保祝你啊，生日快乐。佢就系3月1日生日嘅。 哦，啱过咗几日啫。 系啊，咁咧就保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吓。 好。 保祝你诶，过两日咧，唔系过两。过两年咧，你大学考试，大学入学考试成功，中意边间读边间啦吓。 好，中意点就点啦吓，最紧要呢样嘢。 仲有我个细孙咧，就系、是、我同佢改名嘅，好好听嘅，就叫做好嘢。 好嘢， 好嘢系啦，好嘢先生，佢就系今年3岁，我就预祝佢生日快乐先啦，因为到时我唔知道会唔会打通个电话。 嗯，好，预祝定都好。 系啊，预祝啊，好嘢先生，恭喜你啊，嫲嫲预祝你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唔好咁慢。听多啲爸爸妈妈话啦，知嘛？ 好，听到晒噶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和何婆婆，好唔好啊？咁啊，播翻首歌，等啊大家都一齐开开心心啦，好唔好？ 系啦，唔该你啊，白哥哥，唔该你。 哎呀，小白得噶啦，唔该晒何婆婆，拜拜。 拜拜，拜拜。 看夕阳意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等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钟哥啊 ，Kitty，、嗯、有冇谂过由从一而终咁样喺一间企业咧做到退休咧？ 嗯，喺一个行业就可能会 系， 喺一个企业就好难讲。 有冇谂过啊？即系旧时翻第一份工嘅时候，有冇谂过啊？ 即系呢啲好日本式嘅做法啊！即系喺一间公司度由低层做，一路做到去退休，都系嗰间公司咁样。 哦，哇，好似好遥远咁。 我有谂过， 你有谂过？其实但系我喺呢度 都 做咗好耐 嘅。 咩啊？我喺呢度都做咗好耐咯。 系啊， 系啊， 几十年啦又。 又。 咁啊，调翻转头讲话，你又唔可以话 港台英姐， 因为你又唔系净系做呢间公司。 系啦，所以 讲嗰个就系净系做一个企业嘛。 所以feel 唔到嗰一个感觉。 你仲有 freelance 其他嘅工作喺度做， 你仲要。从郭富城拍下嘢 系 嘛？ 我核心咪喺呢度噶，好啦。 你个核心喺呢度， 所以 你见到呢个心喺郭富城嗰度， 做紧一个行业就唔系做紧一个企业。 系，点解咁问呢阿 O？ 哦，话说系咁嘅，公司都要提出相关嘅理由，令到你可以咧，即系一生一公司。其实我觉得型啊呢一件事，嗱，除咗头先钟哥咁样讲话，喂，日本嘅文化兴系咁啦，我自己都觉得咧，一生一公司咧系好有型嘅一件事。但系即系公司要俾到相关嘅福利或者 policy 俾比较好啲啦，咁样咁啊，有啲一间咧内地嘅企业喺深圳嘅啫，咁啊，为咗吸引咧年轻人才加入咧，近日准备咗咧3700个住宅单位啊，提供俾新入职嘅打工仔入住。咁啊，董事长咧阿董小姐咧就话，董事长真系姓董，所以你唔系姓董， 董事长佢系 真系好难做到董事长啊吓咁样。只要打工仔咧喺公司做到退休咧，就可以直接拥有单位。 哇！ 喂，几多年先？ 退休60岁咁啩， 唔系噶，55岁先入 大陆， 咁我60岁退休， 唔使六十岁做到咁辛苦噶。 就算到60岁啊，咁我55岁入职，我 做5年就得到 单位，攞 单位， 我都系做到退休啊。 哦，佢应该有啲细节嘅， 即系譬如18岁就要入行，入呢间公司，做到60。 即係係咪要做四廿年咁樣先至即係呢個基本門檻要係高啲啊？ 求職嘅要求我真係唔知道，要問一下董董小姐先知。 但都幾好啊！一出嚟做嘢就有個單位啦。 係啊， 有啲人 唔係一出嚟做有個單位，你一出嚟做 先 住住先 都好啊。 咁佢咪當員工宿舍咁俾你住咯？咁直至你真係喺公司咁樣不斷服務，可能廿年、三十年年，跟住佢就俾嗰間屋你咯。咁啊呢位嘅董事長係咁樣講嘅，佢話做企業咧一定要思考咧点样俾员工提供一个最好嘅环境，从而俾佢哋咧将啲精力啊都投放喺工作上面。因为好多即系香港打工仔好多心神噶嘛，你点解做咗一嘢要炒股啊？因为你觉得自己唔够钱 咯， 跟住咧你点解要无端端突然间有啲经纪叫你睇楼盘啊？因为你租嗰度要俾人逼迁，因为加租嘛业主，即系你好多心神放咗喺其他方面嗰度，但系好简单咁样解决到住屋问题，其实你可能已经。比較專心咁樣 focus 喺自己工作嗰度，呢個亦都係真事嚟嘅，係啊，咁啊，唔知道有冇啲香港企業都可以學下咧， 發夢啊，冇咁早添啊， 有嘅話我知 道。崔傑同阿 O， 鐘哥乜嘢事啊？ 聽日嘅環節準備好未啊 ？OK。 下星期啲嘢做曬未啊 ？OK。 籌備緊嘅新環節有冇問題啊 ？OK。 乜嘢都話 OK， 即係邊個負責啊？ 有阿 O Kitty 神光 OK 神光 OK 神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追踪三十一 好早晨啊 ，Kason 罗启山。 早晨 ，Kason。 早晨啊 ，O。早晨啊 ，Kitty。 系追踪三十一啊，今天晚上有啲乜嘢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咧？ 又要关心下你嘅健康先啦。当然啦，喺七点踏七咧就有医生与你啊，咁啊会继续咧讲下呢一个肝硬化呢个问题嘅吓，同埋咧要讲系点样护唔使花钱去护肝。其中一样嘢你哋认识系乜嘢咧？ 唔好饮酒。 系呀，唔好花钱咁啊！其中一样嘢早瞓啊，大家都会犯呢个错噶啦。尤其是你一翻晨光咧，真系要早啲瞓啊！如果唔系补唔翻啊！吓， 知啊，我哋会乖噶啦。 系啦，唔好暴饮暴食啦，经常做运动啦，保持心情好啦，咁样吓。咁啊，另外咧就系睇下咧就系、是，喂，过分咁样摄取呢个止痛药咧，对肝脏咧影响都几大噶噃。 我有段时间都比较沉迷啊，即系成日好似个头偏头痛咁样咧，就即刻想食一粒止痛药。但原來啲副作用都幾多， 同埋成日認住自己會病啊！即係譬如你可能你接咗一個好重要嘅工作，我嗰時試過咧要做唔知十幾場嗰啲舞台劇啦，跟住咧就成日少少就覺得自己啊我係唔係感冒咧，即刻去睇醫生先咁樣。結果咧即係成一日到黑喺度食藥咯，嚇咁啊真係唔係幾好呢樣嘢嚇。咁啊留意翻啦。咁另外咧就係糖啊。就係、是、果糖咧，係造成脂肪肝嘅最大元兇。我記得幾唔知幾個月前咧，阿 Kitty 係問過我啊，點解會有脂肪肝嘅？而家答你啦、果糖啊，食得糖多啊，小心啊。好啦，咁另外咧，咁啊以事論事咧，咁晚八點鐘咧就會講下呢、這、一個即係47名嘅個即是民主派人士啦，他们曾经参过这个民主派初选人士呢就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真是读出来都好震啊。咁现在呢就是还上紧庭啦，咁都好多事发生了这个礼拜，咁关心的朋友呢又可以看看今晚啦。咁另外呢就爱国者治港呢个问题啦，亦位今晚嘅议事论事里面呢就出现嘅咁样。究竟乜嘢系爱国者呢？即係我哋唔知十几年前爱国者系导弹嚟㗎嘛。咁而家爱国者系点样定义呢？咁今晚有去睇睇啦。咁去到日常八点半啦，区区小节啦，咁呢就会讲下维港两岸喎。咁其实维港两岸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吸引游客嘅地标啦，系咪？其中咧就係灣仔碼頭一帶咧個海濱咧有好多嘅建設啊，將唔同嘅主題咧就會做成呢個休憩嘅地點啦，等大家可以去嗰度玩下打下卡啊咁樣。咁今晚你可以睇睇啦。好，咁另外咧就係疫情期間咧，好多人係諗住喺屋企做運動啊。咁我都買咗啲唔同嘅 運動器材。 係 啊。 是买了那些哑铃啊。 是 啊。咁因为嗰啲哑铃呢系而家嗰啲哑铃系轻咩㗎嘛拧个掣就可以呢有唔同磅数。 是啊我寻日见到有啲电子哑铃佢好细个但系你可以電子去教咧，即係教佢幾多磅，跟住佢就真係有個重量喺度。 究竟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好神奇嘅一樣嘢都。 係啊，佢係咪下邊有啲鐵珠咁？你教咗之後，佢又吸啲鐵珠上去啊？ 唔知道啊，因為我 咁你拎起嘅時候有冇剩翻啲一塊塊嘅嘢喺下邊咧？ 係咩嚟㗎？ 其實呢你買的時候呢它可能已經有每一邊有四五十磅的啞鈴的重量的了、 哦、 你校了不同度數呢它的扣呢就會扣住不同的啞鈴、嗯、然後拎起的時候呢就會有不同重量咯、 哦、 是啊我想你那個都是這樣的 我沒有買到啊我看到咋舉啞鈴這些東西不適合我啊、 哎、遲些你要舉的了 我舉啞鈴 是啊 好啊我躲你那句 有没有举啊 有举有举 有是啊 仲举到仲举到。 仲举到。 好啊咁就开心啊 谢 谢你啦。 好啦 谢 谢你。谢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负责统筹疫苗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至今大约有96000名市民在网上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他指出，接种中心内的医护人员主要负责接种疫苗、查询情况和协助观察接种后情况。强调有别于私家医生的诊症，市民若果对自己的健康情况有疑问，应该向私家医生查询，并且建议到私家诊所接种疫苗。若果私家医生有需要，可以额外订购疫苗，卫生署和物流公司会尽力配合。对于一名曾经接种科兴疫苗的63岁男子死亡，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初步一致认为死因和疫苗接种并没有直接关系。聂德权说，不排除继续接种计划之后会出现个别的严重反应或者死亡事件，每宗个案都会以同样的形式处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北京以视像方式接受本台专访，提到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至于爱国是否亦都要爱党，他认为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转移视线。梁振英正在北京准备出席全国两会会议，他在专访之中强调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并且回应参选者要爱国是否等于要爱党的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一直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提出讨论爱国是否等于要爱党的人是转移视线，形容是拿嘢来讲。他质疑为什么要划分爱国和爱党的界线，反问是不是如果不爱党因此就不爱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中关系是总统拜登政府对外的主要关注点，又指中国构成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布林肯认为，中国是唯一有实力对美国塑造全球体系的能力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又指美中关系有竞争、有合作，亦都有对抗性。他说，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打交道时处于优势位置，令到美方可以在新疆人权受到侵犯或者香港民主受到践踏时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因为如果美国不这样做，中国会更加肆无忌惮。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美国国内有反华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己政治私利，大肆抹黑中国，呼吁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美关系，多做有利于增进互信和合作的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廿一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54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11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6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9点，跌2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7.5，跌16蚊；中芯国际28.45，升7毫。美团358蚊，跌14.4；中国平安98.1，跌2毫；建设银行6.3，跌1毫；阿里巴巴230.8，跌1.4；京东集团365蚊，跌12.8；港交所487.8，跌10.2；友邦保险99.05，跌3.5；比亚迪股份204.4，跌10.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7，日元107.08，瑞士法郎0.92，加元1.266，人民幣6.471，英磅對美元1.394，歐元對美元1.205，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日經平均指數報29,129点，跌429点。港金現價報15,86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11美元，卖出1,716.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呢一个九龙啊蝴蝶谷道，蝴蝶谷道去长沙环方向喺荔枝角收押所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好多车啊，咁啊龙尾塞翻上去呢个呈祥道，所以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转落蝴蝶谷道都系塞车嘅，龙尾去到风力楼。蝴蝶谷道去长沙环方向荔枝角收押所对开有意外，龙尾塞翻上去呈祥道。呈祥道荃湾方向转落蝴蝶谷嘅龙尾就排到去风力楼，可以嘅话揸车嘅朋友试下改路行啦。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近单车馆。港岛路面，中环嘅湾仔绕道中环入口去湾仔北，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嘅北角入口去中环咧，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转落去伟业街之路咧多车，咁啊龙尾去到海滨公园附近。新界啦，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啊，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至到百胜角路咧就比较多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交通繁忙嘅，去九龙方向咁啊由沥源村啦一路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荃湾嗰边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荃青交汇处一带咧就仲系慢车嘅。之前咧近住葵涌公园嗰度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啦。荃锦交汇处亦都系多车，咁啊象鼻山路去荃锦交汇处嘅龙尾就去到城门谷运动场。安全车速报告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 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两位好有質素的音乐人合作，包括又唱得又睇得的 Jamie Lovato， 再加埋嚟自澳洲曾经学过古典音乐的 Sam Fisher。What other people say? Thought when I grew up I would be the same as the ones who gave me my last name. I would not give in, I would not partake in the same old drugs everyone else takes. I'm better than that, I'm better than that. I'm living my life so I go to heaven and never come back. But look who I'm at, look who I'm at.I'm living the life that I said I wouldn't and wanna go back. I used to call my mom every Sunday, said she knew her love wasn't far away. But now I'm all messed up out in LA, 'cause I care more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say. I used to not take chances with God's name, but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 last prayed. And now I'm all messed up and my heart's changed, 'cause I care more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say, yeah. 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Demi Lovato, Sam Fisher,What other people say?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软雪糕。仲记唔记得小学嘅时候有一份习作叫做看图作文？其实好简单。就是看到一幅图画，然后写一篇由你们看到这幅图画引发的感觉，再将这份感觉写成一篇文章。以前就觉得是一份功课，到了今时今日已经变成一种潮流，或者应该叫做日常生活。这种生活可以说是由八卦杂志带起，杂志记者见到一张相就可以无限延伸变成一个故事，或者长篇小说都得。而家喺网上讨论区经常都见到㗎啦。有人随便喺街上影咗一张相，一众网民就会发挥看图作文嘅写作能力，不断将呢幅画无限想象，天马行空，脱离现实。就好似如果你影到一位女士而你唔鍾意，就会话佢系港女。唔知由几时开始，港女已经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名词，我们就会从这一张相开始一个故事。不过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只是得一张相，又怎知事实的真相？我们根本不需要理会，因为只是知道我们看到这张相，只要画面够吸引，可以给我们有创作的空间，是不是知道真相根本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张相上作到多少个故事，可以吸引到你，可以吸引到多少个 like。 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对这些看图作文已经有一个既定的模式的。例如港女就一定是不得人喜欢的，不听教不听话的就叫做港鞋，年纪比少女大一点，衣着非主流的就是大妈。我们永远都会有一些既定的模式去看我们眼前的事物，不需要真相，只要我们觉得可以看图作品就得。又不要有口话人，没口话自己。其实我都是一样。早排我吃饭的时候，见到我眼前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景象。我见到一男一女一起在吃一杯软雪糕， 在我的概念里面，软雪糕是绝对不可以跟另一个人分享的。你想想，你舐一下，他舐一下，除了当局者觉得温馨之外，旁观者必定觉得噁心。当两个人可以分享一杯软雪糕，他们的关系一定非比寻常。这对男女，女士望上去大约40来岁，男士大约20几岁。见到这个景象，你会想起些什么呢？非常甜蜜，还是觉得异常噁心？当这些既有的印象开始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这位男士这样跟这位女士说：妈妈，我们去那边行下先。听完之后，下山300字全部都是闹紧自己的句子。为什么我可以将一对母子这么温馨的画面想到这么污糟呢？是我有问题？大家既定的看法有问题？还是是长大之后不可以跟妈妈一起吃一杯软雪糕的问题？看来我真是越来越多问题。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相当激烈，个个期期随时冇得捞，出街好热，日日食饭食面唔买楼，金铺真是饭后望着电视煲煲煲，好想买楼，佢乱咁乱咁租，好想养狗，我任佢任佢 roll， 好想大表，带住带住只捞，好想有钱买平买平雪糕，朱古力好好味道，云尼拉好好味道，两种沟埋仲好味道。 46分啊，咁啊呢度咧有个呼吁嘅，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而家呼吁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如果大家咧都有一啲祝福嘅说话，或者有啲点唱想点俾你嘅亲朋戚友听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三月之星哦，咁啱踏入三月，好多三月之星啊，所以大家咧有个祝福嘅点唱，同埋咧生日点唱咧，都欢迎大家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知道大家有冇试过自己喺屋企度包春卷呢？如果有整过嘅话呢，我相信你间唔时就会整一次啦。因为一啲都唔难整，又好食，仲要每次都可以包唔同嘅馅料喎。做素春卷又得啦，包大条啲厚啲嘅又得啦，鍾意细细条当小食嘅又可以喎。今次呢，我就整咗紫菜虾胶春卷。春卷啱唔啱食啊？ 啱食，虾胶就 虾胶唔中意， 都啱食，系、啊、不过会唔会好油腻呢？ 啊，我今次咧就用咗一个半煎炸嘅方法，因为咧、我自己咧觉得呢个气炸锅其实当然你都可以尝试用啦，咁、叫做少啲油，但系完全唔落油咧，我又觉得冇咗嗰个油香嘅味嘅，咁、所以咧我今次整嘅方法咧就冇落好多油。不过就是一个半煎炸在个锅嗰度，喺个 pan 嗰度慢慢煎咯，咁、都做到个香脆同埋金黄嘅效果嘅。咁、我觉得特别嘅地方，本身我唔系谂住包紫菜嘅、我系谂住咧用日式嘅方式咧包紫苏叶嘅。 即系点啊？ 即系买一块紫苏叶翻嚟做中间用馅包住嗰个虾胶、 即系中式嘅元素加翻入去。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原来其实呢个新鲜嘅紫苏叶咧都唔容易买得到嘅、我之前就话喺一啲日式 嘅超級大啲嘅超級市場可以買到啦、 嗯。 但係我上一次咧我就揾唔到，因為佢唔係成日都有嘅。咁但係我諗下，咁但係你總係想中間會有一層嘢包住噶嘛， 嗯、 即係包住啲餡咧再穩固啲嘛。咁我就啊，不如整紫菜啊，因為我唔知道歐你知唔知道有一間酒樓咧，好、嗯、出名嘅點心咧就係、是、紫菜蝦春卷。 我都有聽過呢、這個。 係啊，哇，嗰、那個真係好好食嘅。但係咧，我就係上兩個禮拜去食嘅時候咧，又等。唔到佢出炉、嗯，又冇得食，咁跟住我就哦，既然买唔到紫苏叶，不如就买紫菜嚟到包啦。咁、 哦、 其实佢个好处咧，就系佢再好似有一层因为紫菜黏黏地噶嘛，佢、 嗯、 会包实咗你在里面嗰啲馅咧，咁就容易包啲，唔会即系好易散啊。 啊，你讲开呢一个咧，忆起我上个礼拜咧去嗰个西九文化区嗰度咧，咁系一间铺头饮茶啦，咁有去过朋友都知道几贵啊嘛，嗰啲点心，跟住我又冇乜钱啦，咁啊买呢个股市差啊嘛，差上嚟，你睇下今日又跌， 咁你仲出去饮茶啊？ 咁都要食饭噶，唔使食饭。 你讲到冇钱嚟讲，你屋企自己煮啊嘛？ 咁唔得啊，系咪先？咁跟住咧叫咗一碟咧红米肠粉， 哦， 哇，好好食喎！ 我知道我知啊，佢里面好似油炸鬼咁样样， 啊、 我有食过你讲嗰。 因为你头先讲春卷咧，我就即刻谂起咧，佢嗰个红米肠粉又系咁嘅，外边就有个红米捱出嚟嘅。蒸咗嘅皮啦，跟入面咧 粉紅色咁樣樣嘅， 係啦，就好似有啲春卷啊炸兩 feel 咁樣，入面再釀埋蝦膠啦，入 呢、 這 個正啊， 係啊，我覺得幾好喎、啊，有興趣將你嗰個紫菜春卷改良，跟住加個紅米。入去跟住可能就係我講緊嗰個食緊幾廿蚊碟嗰個春卷嚟。 O K 啊，其實因為咧包春卷係唔難嘅，即係你嗰個方法係一啲都唔難嘅，而裡面個餡咧係可以隨你嘅喜好而轉嘅，所以其實你包一個油炸鬼落去春卷嗰度就係又得，即係釀咗蝦膠嘅油炸鬼擺喺個春卷皮裡面又得，甚至之前我哋咪講過一次咧係青年糕嘅，而家網上面咪有一啲好特別嘅食譜就係、是。將一嚿年糕咧切片，跟住揾塊春卷皮包住佢，跟住攞張 炸 噶嘛。 係啊， 啲人又話好好食喎，因為外脆內軟啊嘛，裡面淋咗啊嘛，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春卷皮呢個變化係幾多嘅，咁大家可以試下整啦。 Kitty 好耐冇攞過嘢翻嚟食咯，係時候貢獻下鐘哥啦， 冇問題， 辛苦係咪先？ 鹹嘅都啱 啊！見唔見到鐘哥啊？即刻面色一沉啊！見你煮啲好嘢食，真係時候我哋都開下呢個。分享会啦嘛，食物分享会， 可以，冇问题。 嗯。 林慧的享乐时代。 小白系嘛？ 系啊， 都系小白定林慧啊？ 小 白 嘅康乐时代 准备好啦， 林慧都喺度啊嘛，最神奇嘅地方就 系、 是、 啊，梗系啦，诸事八卦，梗系要过嚟八下先、啊。 林慧，你今日系我哋团队最有 energy 嘅一个人， 点解咧？因为着得浅色啲， 见到你有正能量，同埋你鲜色呢啲颜色系啊。 唔系，我有戴一只熊仔翻工。 哦，咁好啊， 系咩？好嘢喎，好辛苦嚟嗰只熊仔。 介绍啊， 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一个嘅面啊，呢、這个面诶。芭比喺度啱啦，因为呢个面咧就位于沙田区。 芭比面， 我都以为佢想咁讲。 妈咪面个 friend， 芭比面啊， 食嗰啲啊，点估食嗰啲面啊，冇错。咁、呢个面咧，我自己就以前咧就成日听啲人讲咧，哇好食咁、样唔错咁啊，我话唔系好信嘅，咁啊于是乎咧就自己去试下啦。嗱，佢咧就冇我想象中好霹雳咁样嘅，不过咧我觉得佢有好多嘢咧都几用心去到做，咁啊觉得咧喺用心方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嗱，咁佢自己本身咧，我睇佢 menu 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嘅叫做名啊，佢哋嗰啲面嗰啲名咧都已经咧系几有心思。去到改噶、例如有啲叫做黑口黑面， 哇， 系啊，因为我有心思咧，黑口黑面，其实佢系用紧呢个墨鱼汁嗰个颜色、 哦， 就做个汤底， 咁唔使食啦，食字都食饱啦， 咪就 系 咯，望见嗰碗面都已经黑口黑面， 你喺门口排队嘅时候都已经饱晒，因为企好耐 小白打个茶，呢、這个墨鱼汁面咧，我自己好中意食，但食完之后咧，成盘牙都会 黑 晒、 我有朋友咧，即系去嗰度食过嘅时候咧，咁佢就真系嗌呢一个墨鱼汁面啦。咁佢食嘅时候，佢会用嗰条围巾啊，俾个即弃围巾，你就特别系为咗呢个黑。 搞黑面啦。 即係佢驚你整污糟啲衫。 係啊係啊，因為我朋友可能嗰日著黑白色恤衫咧，佢真係好細心，佢拎埋嗰個圍裙俾佢，即棄嘅咁啊，俾佢旁身。咁啊，驚佢滴到周圍都係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幾細心嘅一樣嘢嚟嘅。好啦，咁啊，仲有啲咩名咧？例如好頭好尾，個尾咧就尾巴個尾。咁佢用咩材料咧？佢就係用嗰個牛嘅面額肉，以及咧就係牛尾，去到咧就係熬製嗰個嘅湯嘅。係啦，嗱呢一個咧，其實一陣間介紹嘅時候咧，都有幾多唔同嘅名，而且咧佢哋嗰啲名咧都係同嗰個湯咧係好有關係，因為佢最佢哋叫做最出色嘅咧就係嗰個湯底。我哋好多時咧就去嗰啲叫餐廳食嘢嘅時候咧，佢就可能得兩個湯底，去到煮咗好多嘅面出嚟嘅。咁但係佢今次幾特別咧？呢、這個鋪頭我覺得佢我食落去咧，因為我食咗幾次，咁啊有試過外賣，有試過堂食咧，佢真係有幾多款唔同嘅湯底咧？去到做唔同嘅面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一樣嘢咧係好有心，因為你呢間鋪頭你要營運其實好難嘅，即係有啲餐廳佢譬如拉麵店，佢一個湯底打天下，其實係方便好多，亦都唔使咁複雜處理呢啲嘅問題。好啦，佢仲有啲乜嘢特別嘅咧？咁佢有一個咧叫棉花雞，嗰碗面本身個名都叫棉花雞。好啦，咁我就有一次咧，我同我太太去食啦，咁佢就嗌呢一個棉花雞，咁我諗咗下點解叫棉花雞咧？一飲個湯嘅時候咧，我真係好似食緊點心嘅棉花雞， 咁得意，即係咧， 係啦，我哋食棉花雞咪有棉花雞個香啊，加啲魚肚咁嘅味嘅，佢就係有嗰種味，不過佢就將成個棉花雞嗰個口感個味道咧，液態咗佢，就變咗喺個湯嗰度咧品嚐得到。我所以諗咧，會唔會好古怪咧？唔會喎，你又覺得幾 match 喎？因為原來個廚師本身咧係煮法國餐嘅， 咁佢煮法國餐咪煮法國餐咯，搞咩棉花雞？ 所以佢而家咪分子料理咯，變咗 係啊，所以啲嘢咧望落去都幾精緻嘅。咁有啲其實我未食過嚟，佢個麵叫叉燒包呢、這個我未食過啦。咁但我就試咗其中有幾款，包括呢一個叫做海龍王湯。海龍王湯就係用一種法國式嘅熬海鮮湯嘅方法咧，就熬咗個湯，跟住就再加兩隻大蝦、兩隻帶子。不過你又出奇地覺得咧，佢個湯個味道咧，都頗為濃喎。咁同埋嗰啲食客咧，有都有共通點嘅。就會飲曬嗰啲湯，係啦，呢樣嘢咧， 最肥嗰啲喎， 即係精髓喎， 精髓啊，肥都冇辦法，我覺得都係欣賞嘅。好啦，咁我除咗呢一個叫做海龍王湯之外，仲試咗個叫做迷你佛跳牆， 哇， 勁啊！ 個名好巴閉，咁我諗住食落去嘅時候， 虛涵嚟嘅啫係嘛？ 佢真係有佛跳牆嘅味喎， 嚇！ 佢真係似係你熬咗好耐嘅佛跳牆。去到加個面底，再加包肉，我唔知魚翅真定假啦。有啲可能仿翅咁樣，跟住再加埋係啦，火腿啊，樣樣嘢都齊嘅。咁你一路食嘅時候，你就發覺原來將佛跳牆個味道擺入去一碗面嗰度咧，有一個幾特別嘅嘗試。如果我覺得用真嘅佛跳牆之後個煲出嚟嗰個咧，就咁加個面咧。可能都冇咁好食，因為唔係咁 match。佛跳牆你應該就咁飲噶嘛，但係佢又用咗特別嘅方式去配製咗個面咧。你又發覺件事幾啱。 應該再濃啲，因為如果你普通就咁飲嗰啲佛跳牆咧，做個湯底就唔夠結口啊，或者掛即係啲面掛唔到個湯啊嘛。我諗我知道你講邊間係咪喺大圍？ 大圍嗰間啊。 哦，哇，好出哇！你排幾耐啊？ 我有一次我就排咗20分鐘，我好少咧會為咗一個面咧去排隊嘅。不過嗰日咧就。應承咗太太，有一次又應承咗朋友，好啦，咁我去排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嗰次得幾心肝排嘅時候，發覺，你會覺得。都明白點解佢會咁多人排隊。 嗰啲最老土咧，我唔係想食碗面， 想 最緊要見到你幾面， 見到大家幾面啊嘛。 但個面底得唔得先？即係個湯底啊咁勁啊！ 佢個面底咧通常都用陽春面嘅， 係 啦。咁如果我有試過係堂食啦，都有試過外賣嘅。咁外賣嘅時候咧，佢已經喺門口貼咗張紙，就話俾你聽，你外賣我會俾個生面你，即係意思就係你翻屋企你要自己煮嘅，係啦。咁佢會因為佢要確保佢嗰個食物嘅質素啊。系啦，佢已经浸住又唔好，又或者佢惊我先落咗个洋春面嘅面底俾你，咁就咁捞落去咧都唔好食。你自己翻去煮个面，但佢就话俾你听，你大概煮几多分钟，佢有晒煎拉俾你嘅，你就跟住佢嗰个方法煮，煮完之后咧再加埋佢嗰个汤底落，你就会呢件事喺度啦。咁所以你话就算外卖，我见到几多人外卖，因为堂食佢间铺头又唔系好大嘛，都几多人外卖。外卖之后咧就搵个地方煮咗佢，咁跟住就可以一样食到佢嗰个味道。 喂，如果我自己识得煮？ 我仲使咩翻去帮衬佢咧？ 净系煮个面啫嘛。 唔系啊，我听你讲咗咁耐咧，如果你话系用汤底嚟到活嗰个变化同埋做个吸引之处咧，其实我觉得佢可以考虑一出杯面咯。 嗯、 其实个道理系一样，佢都系俾个生面你，同埋俾包汤粉你自己淋咯。 又真系讲得啱喎、 啊，杯面嘅技术就好复杂嘅。 系咩？ 系啊，好复杂的。 唔即系譬如嗰个日本有一个连锁嗰间咧，即系一字头嗰个咧，咪、就系出下出下之后，佢咪出一啲现成嘅咯，自己翻屋企煮咯。 最近都出咗咩噶？有碗面噶，即系除咗系一包包嗰啲，仲都有碗面噶。 但系硬系觉得好似争啲嘅， 系啊，系争啲 嘅。感觉上 其实都好多日本人嗰啲网民闹呢间铺头噶，就话如果我俾得呢个价钱嘅，我落街食到面啦，系咪先？ 唔系 咪啱煮？ 咁你唔使排队啊嘛？ 唔系 就你悭翻好多时间喎，真系 狂抢喎！你呢个又系啊，咁啊，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试佢啲面嗱，面系 OK 嘅。 嗯， 我试过佢啲小食， 嗯。 小食咧就不如，如果谂住嗌几个小，不如留翻个钱嗌多个面啦。 咁啊，去到咁嘅点啊？小食， 小 食，小 食就 小食， 小小 小食啦， 小食，小食，小食。 嗱，好啦，讲完嗰个味道啊，即系贵唔贵啊？ 大概你围翻100蚊一碗。 哇！咁我真系小食。 很多小食 小 食，或者你當佢其實可能係嗰啲好出名嘅日本拉麵咁樣食咯，係嘛？ 係啦，咁啊當一碗咁啊算咯，咁樣。 係不過， 幾時先食啦嚇？ 咪又係嗰句咯，食咩唔緊要，最緊要想 邊 個得你幾 面 啊？最老土啦。 係啊。 睇下同邊個食啦，咁樣好啊！咁啊，時間嚟到就嚟早上嘅10点啦。咁啊，室外氣温而家19度，而家有一個咧特別嘅宣佈嘅。 係。由于今早的国歌未能完整播出，将于10时正再次播放嘅。唔该晒咁多位。 好，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时间嚟到早上的10点。